警告平壤的做法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天气转为炎热。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77点，升466点，成交金额284.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22点，升7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63点，升285点。跟住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5.8，升10.2。友邦保险78.15，升5毫。中国平安89.3，升2.6。红星美海龙6.97，升咗1.7。中银香港33.35，升6.5。招商银行37.7，升0.5。中国铁塔2.5元，升1毫。中国移动72.55，跌咗2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214。瑞士法郎7.729，澳元5.506，加元5.838，新西兰元5.189，欧元8.8162，每百日元对港元7.1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44。日经平均指数报21,561点，升158点。港金现价报12,030元，升2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4.44美元。卖出1,284.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啦，嘉慧首先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咧，车多，龙尾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仲系车多，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新界方面啦，屯门公路出翻九龙，近住青龙头一带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天水围天影路隔音屏方向屯门、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马鞍山路翠涌华庭方向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2 Inspiration。Hello， 大家好，我是安俊豪。过去30年里面最 inspire 到我的歌手是 Bruno Mars。由佢嘅 live 嘅演出，去到佢 CD 嘅錄製，去到佢音樂製作，一個歌手非常之全能，我亦都可以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做到好似佢咁。 第30屆國際流行音樂大獎5月10日隆重舉行， 音樂無疆界，面向全世界。 才哥討論區， 大家好，又係我鍾堅啊！你哋知唔知道才哥平時最多俾人追問嘅係咩問題咧？ 其实我多年来进行科普讲座，即是最被人问得多的问题呢，就肯定是喂，黑洞究竟是什么，或者是喂，他们是不是真的存在的这样。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基金资助中小企业参加出口推广活动，拓展香港以外的市场。 资助可以用来在展览会或者电子平台做出口推广， 整网页和流动应用程式都得。 公司有资金做出口推广，就可以拓展境外市场啦。 是啊，即刻上 emf.tid.gov.hk 了解多啲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出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阿天，早晨阿豪仔，早晨阿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啊，星期五又系我哋同你互动打电话嚟个 Happy Friday 大点唱嘅日子。 系啊，你最期待噶啦，嗬，豪仔。 系啊，真系期待到爆炸，真系。 喂，尤其是今个星期日啊，系母亲节啊嘛， 冇错。 我哋期待，我谂啊，好多我哋嘅听众都非常期待啊，吓，应该。 我哋谂住loop 住播啦、唱啦，都系同一只歌嘅。 系啊。 一首咧， 系啦，即系我哋不如分唔同嘅工作啦。一个就负责做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咁啊，跟住下边嗰个就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叮我而家真係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我哋唔同打工仔咧嗰種眼瞓啦，同埋做嘢，因為我哋其實幾個主持都有嘅。 啊，係啊，係啊，即係做做點啦？ 係啊，我琴日咧就喺我完成咗咧我嘅正職之後咧，即係湊仔啦，係啦，做完呢個正職之後咧，又係。歸家人已倦，又嚟到十二點啦，差唔多時間咧就做自己嘅垃圾嘢啦。 其實點解你唔逼個仔早啲瞓啫？咁你咪有多啲自己嘅時間。 哦，唔係，其實已經差唔多噶啦，係啊。 即係十二點係為之早啊？ 唔係，即係上曬牀啊。 其實好早佢瞓㗎，一邊十點鐘應該瞓㗎啦嘛。 係啊， 我讀緊，即係我細個啦，係我八點就瞓咯。 唔係佢 個仔嗰個年齡 真係唔得， 係八點鐘真係唔得。 唔係，但係九點十點，即係我覺得十點係遲。 唔係佢十點瞓嘅啦，已經 係咪啊？十點即係瞓， 但 係 佢十點 上 床 瞓先， 再當十點上床瞓。你知唔知我家兼好多副業㗎？我工人姐姐咧，而家每一晚咧，佢都同我講話：阿 Sir， 你又要開始畫畫啦咁樣。 跟住佢要准备磨笔噶嘛？ 系啊，佢攞晒笔出嚟咧，我工人都揶揄我啦。佢话阿 Sir， 佢当咗你系艺术家。我话你唔好讲我当字啦，真系嘅，即系类似咁样。做完之后咧，咁我谂住平时就可以写稿噶啦。 系， 琴日咧就真 系 好衰唔衰唔争气，病啦，食药啦， 系啊， 食咗药之后咧，佢已经同我讲话唔眼瞓嗰啲药。 系， 谁不知咧，我差唔多十二点，我坐喺张电脑台面前， 哇，准备开工嘅时候， 我哋净系只眼都完全擘唔大啦。唔好话周公急 call， 系我急 call， 系我急 call 周公啊。 系啊，喂，我嚟搵你啊，俾张床位你啊。 于是乎，我同我老婆讲，我瞓一个钟先，真系顶唔顺，一点钟之后叫醒我。 嗯， 系我老婆就好，一点钟之后叫醒你，跟住就真系一个钟。即时瞓，我一秒都冇停过，即刻瞓咗。跟住到我再擘大眼嘅时候，我老婆喂一个钟啦，已经真系哇！我终于相信嗰啲咩山中方一日世上二千年，边有眯一眯眼就醒咗吓？系咩一个钟啦咩？你唔好呃我噶， 你仲觉得好唔够 系 嘛？ 系啦，跟住起身啦，坐喺电脑面前，跟住挨咗五分钟，我顶唔顺真系。定神，我未试过咧，眼都完全咧感觉唔到，即系一个神志清醒啊！嗰刻就算你点样游轮，我都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愤怒去啊！ 醒人士， 你打我都唔理啊！ 最后我竟然讲咗句好唔负责任嘅说话，我话 咩啊？ 唔理老婆，你唔想你俾我瞓觉先啦咁样。我话但你未写完稿，我唔理啦，瞓咗先。 喂，但呢句说话你老婆应该唔系第一次听过， 我 哋都唔系第一次听过。 系啊，我好少可噶，喺写稿方面我都好认真噶。 你平时直情系会唔讲讲唔讲嗰句瞓咗先，就算心里面跟住就做啦行动。 真系瞓咗先，你唔瞓咧，你根本攰住咧，写唔到稿，冇个头。 我话写稿啦，我开电脑都开唔到，我直情咧呆咗咁样。最后竟然可以。凌晨四点半， 系自己扎 醒咗， 回光返照， 系啦，一醒咗，不论系回光返照定系呢一个顺风顺水咩都好啦。哎呀，佢终于都唔眼瞓啦，我就突就开机喺度写啦， 过咗个药力 系 嘛？ 系啊，仲俾我听到雀仔叫啦，我工人起身嘅声音啦，全部都醒晒啦。佢仲隔篱一行，我望到佢，我说你冇瞓觉啊？跟住呢个时候，我即刻好自豪，觉得有一种英雄拯救苍生嘅感觉。 系 我冇瞓到。 琴日咧，我同我排戏嘅同事咧，都有讲过类似嘅话题啊。因为咧，已经系大家排到一个几疯癫嘅状态。 系啊， 你都癫啦。 我喺度计翻咧，我原来我由三月中我去完马尔代夫之后咧，我 系 一日假都未放过。 系啊，你玩嘅 咧。系啦，原则上咧，跟住咧，我每一日咧就朝头早七点起身准备电台嘅工作啦。一点完咗之后，两点排戏就排到夜晚黑十一点啦。 十一点。 跟住咧，但系中间咧系扑嚟。扑去系冇得停嘅，即系咁日日就坐十几个钟嘅。但系我不停同自己讲咧，就系所有工作系你自己应承噶，所以你唔可以信话你攰，所以你只可以接受。 但都眼瞓噶， 系啦。所以我哋琴日就会讲，因为即系排到已经去到一个好极致嘅地步。你谂下，要唱歌，因为 musical 嘛，你要记好多嘢入脑咯。但其实你已经冇乜 RAM 噶啦嘛，嗰件事系又改咗啲嘢，咁又要记住咯。跟住大家个个都好似傻咗咁。跟住我哋得到嘅结论系乜嘢 咧？我想话咧，佢哋有冇讲最衰都系你啦？ 咩啊？ 跟住你又赖第一个，最衰系你啦。 冇， 即系冇 NG 啊嗰啲啊。 唔系啊，点解咁讲？你唔应承啊，咁咪揸紧只脚，大家咪 死咯。咁咪要人做嘅，我哋又冇咁重要。但我哋得到个小嘅结论咧，就系如果咧你一个人咧喺长期冇 RAM 嘅度数啊，即系不论你系食紧药眼瞓啦，你系总之你就眼瞓 啦， 但又要工作嘅时候咧，通常第一个嘅兆头代表住你，咦，你应该有啲问题出现咯，就 系 你个人开始变得躁啦。 哦， 即系你会忍唔住有阵时就会哇好火爆啊 ，from 咗咁样，因为你真系。真系攰啊！ 因为你想快啲完成，你唔好再拖时间， 就会燥咯，燥到某一个地步咧，你呢个情绪系会转化噶，开始就会有啲癫啦，即系无端端自己开始笑啊！明明开头你背， 冇饮酒 先，系你明开头你背唔到嗰啲嘢，写唔到嘅嘢，你会好猛噶嘛？但慢慢已经系又写唔到，点解会写唔到嘅？天啊，点解要咁对我啊？即系开始自己大家就喺度傻咗咁一班人啊！ 去咗另外一个境界， 系啦， 而家我日日都见到啊！因为你同小朋友冇分别啦，我仔一眼瞓去到极致咧，就会好似头先你咁傻笑啦，癫一癫啦咁样。 或者 我明白你啦，而家系啦。 我琴日晏昼 对住我仔咁对你噶。 我琴日晏昼五点就趴咗去笑呢个位，唔知点解，即系自己开始喺度笑，未做到啊，又做唔到啊，唔记得咗添，唉，趴咗嚟啊，跟住喺度笑，跟住咧嗰样嘢系全个排戏嗰啲咧，由开头都有啲，唉，有啲蚊，好眼瞓，诶唔得，跟住就开始大家笑啦。 即系其他同朋友 因为大家都攰啊嘛，所以呢个我哋嘅结论嚟嘅。如果大家开始都觉得攰啊，开始懵，唔紧要，因为下一个 moment 咧，你会开始变成笑嘅， 系 香港人。 但点解你哋打牌嘅时候，我冇听闻你哋会咁？ 因为打牌冇攰过， 系咯。你打牌我冇见人打得咧，吓俾人食咗铺十三之后笑先，我冇见过你哋咁嘅， 我 OK 噶。 因为长期呢个作战状态啊，系嘟嘟唔系啊，因为呢个心理准备啊嘛，唔系挨翻嚟噶嘛呢啲。 但我觉得咧，我哋头先讲嗰啲嘅状态咧，有一份工打呢个工种嘅朋友咧，就唔会有呢一啲嘅情况嘅，即系佢就算食咗药，佢都唔会觉得眼瞓嘅。 系边份？ 就算是好燥啦，佢都会喷出嚟嘅，就系妈妈呢一份工，真系噶喂，妈妈你对住嘅时候咧，你就算火都嚟啦，你都会吞咗佢，你就算几眼瞓都好，个仔个女未瞓嘅话，你都会顶得住噶喎。 你 试 下 问 下呢个妈妈， 呢个系咪？ 系啊，我而家都学你话斋，你照顾你两个细路，我都要照顾。 唔系我 讲紧 话，你冇发脾气。 我而家真系冇咗嗰个火气。 但佢全部中间都窒噶， 同埋佢有 而 家，你 系 啊， 佢有好多省略号喺中间嘅。 当然啦，以前喺佢细个嘅时候，我系癫噶。 唔系，同埋你嗰阵时都系学紧做一个妈妈啫嘛。 不过即系虽然话癫啫，会有即系脾气发咗出嚟啫，但我都从来冇打过佢哋嘅。 哦， 系啦， 我哋头先冇讲我打 华啫嘛。 系啊，即系因为有时会讲一啲人火之后咧，就会即系搓而口角，继而动武噶嘛。咁即系话其实教仔女咧都系嘅，唔可以你火还火，你控制还控制自己，但系唔可以打细蚊仔咁。我都好坚持呢样嘢。 咁系有阵时，如果你偷听啲阿爸阿妈同啲细路要佢做翻乖嗰啲对话咧。 你的确系可以顺便打埋去警察嗰度咧，告佢意图恐吓啦、袭击啦、伤人啦。 哇！我琴日正正啊， 每一句说话都系 讲 呢啲嘅。 讲咗，佢第一句一定会讲：以前啊吓，你再唔做功课，我叫警察嚟拉你啦。 唔系， 而家 你拉 阿 爸阿妈啊！真。 我琴日真系正正见到咧，我唔知嗰个系阿个婆婆定系阿妈嚟，因为佢细路咧实在太细，可能系一二三年班咁样咧。哇！喺个嗰啲快餐店里面咧，佢要做功课，不停咁闹闹到隔篱几张台，我已经坐去几张台之外咧，都听到佢咧喺度教紧佢嘅数学啦，教紧佢中文啦。嗰、那个细蚊仔真系阴公猪嘅，真系，我真系好想行过去。不如咁啊，你行开一阵啦，我教佢啦，你唔好咁样闹佢啦。 唔系，但系真系做功课咧，虽然我而家未尝试到咧，但我眼见耳闻目睹。 好怒气！ 呢、這个简直系可以将一个人咧原形不露噶。你有一百个耐性咧，我谂你一坐到去教你嘅细路功课嘅时候咧，系、啦，你应该自己有记忆噶。你细个嘅时候，啲老师啊对住你 放弃咗啦， 系啦、 但如果咧，我哋今日有呢个 Happy Friday 风骚大点唱，星期日日母亲节嘅话咧，欢迎大家可以留个言啊，同你妈妈讲句母亲节快乐啊！张开口似救生圈，实验雨的酸与甜，卷起心爱的香烟，用着脚底的软垫，手草与心碎心碎，扣起乌烟一片。我无心睡眠，我脑交织，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变。紧张呢首歌送俾冇觉好瞓嘅各位朋友，用呢个嚟麻醉自己，我唔想瞓啊，我无心睡眠啊。佢系哥哥张国荣嘅。不过呢轮咧，有啲妈妈咧就真系冇觉好瞓嘅，特别系当咧你啲细路咧如果有事嘅时候咧，即系唔使讲好大件事嘅，你净系讲咩皮肤痕啊嗰啲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哇，僆仔呢啲身体上面有即系吓。皮肤痕痒咧，真系成家都唔使瞓噶啦，你见到都心痛噶啦。 你咪话细蚊仔啦，我有时即系我咧热啲咧嘅天气咧，我自己都会因为出汗啊，咁都会有啲皮肤痕痒系噶。 我哋完全 feel 到你喺呢度， 真系有，真系会痕咧，系好唔舒服，系唔知点算嘅。 我哋已经喺直播室见过佢泼线啦，同埋 系啊， 搲噶， 系啊， 喺度搲自己噶，你真系泡妹咁样噶。但系而家啲妈妈咧， 你嗰个度未睇得最 好彩咋？ 系啊，我个个睇到， 但好在你眼细又冇事。 其实我眼细真系睇到嘢， 即系反而更加集中目力集中， 可能我左眼见到多啲嘢，系啊，知嘅咋， 系啊。喂，咁咧而家咧，啲妈妈忙紧咩咧？就忙紧喺厨房度，即系咧而家咧，即系都市传说咧，如果你见到你隔篱屋企咧嗰个厨房咧冒啲黑烟出嚟啦，甚至乎有咁臭味嘅话咧，唔使担心，唔使报警。系啦，但你可能反而问下佢，喂，可唔可以不少少俾我用下？ 系啊，或者整开啫，咁样系 嘛？系啦，因为呢个咧就系最近啊，刘小慧啊，即系我哋从前嘅学生情人阿苏太，佢咧就无端端上网咧，佢又同大家讲，佢就话，喂， 有一个秘方， 系 系啦，佢开头就话唔系偏方，后来佢都更正咗啦。 佢就话好多人都知，唔系佢就话咧，其实唔系啲咩偏方，系因为咧老人家咧，佢哋咧即系嗰啲叻叻猪嘅嘢咧，但系因为佢哋唔识上网同大家分享啊，所以佢学到老人家啲嘢咧， 古方咯， 其实古方嚟嘅， 系 啦。不过佢今日 update 嘅时候都更正咗，嗱呢、這个真系再 up 啦。咁系咩嚟嘅？炒蛋黄油， 系 佢就咧无端上网咧就话俾大家听咧，嗱，因为屋企有啲朋友有湿疹嘅困扰啊。好紧要啦，烂手烂面啊咁样，佢话咧查咗好多嗰啲皮肤科医生嗰啲类固醇咧，咁呢个又系大家都好明白噶，佢真系得类固醇俾你，佢话咧就查查都冇用，咁同埋因为类固醇唔可以多查噶嘛， 系啊，你查咗会上瘾噶，你个皮肤啊身体适应咗啊嘛， 系啊， 唔系一件好 事，即系有份量限制啊嘛，咁佢话咧就个老中医咧就同佢讲，佢话小维你试下炒蛋黄油啦，蛋黄油系咩嚟嘅咧？ 我就第一样嘢想问咩叫蛋黄油咧？ 蛋黄油又名卵子油。 系 个卵即系鸡卵个卵系啦，咁啊真系顾名思义咧，就攞粒蛋黄出嚟咯，系啦，咁佢系咩嚟嘅 咧？ 系啦，咁佢就话咧，即系嗱，我哋而家唔系教你炒啊，因为咧你都要跟好多方法嘅，但我哋想将个事件话俾你听。 系 佢就话咧，将嗰啲蛋白咧就全部起个黄出嚟，蛋白就唔要噶啦，但佢唔系咁嘅，佢话系老公攞嚟食啦，健身咁样。嗰粒蛋黄就咧攞嚟研碎佢，跟住咧就倒落个镬度炒，唔使再加油噶啦，就炒。咁咧，佢话咧透过热力咧压啦，咁样咧，佢话嗰啲蛋黄咧开头炒炒下就会开始窿噶啦。咁咧窿都唔紧要嘅，由佢。佢话咧慢慢就会逼啲油出嚟。嗰啲油咧，我睇落去咧，其实都即系好似朱古力咁样噶。 O K， 即系啡啡黑黑咁样嘅。咁佢话咧喺呢个过程里边会产生大量嘅白烟，都几好似真系烧窿嘢咁样嘅。佢话你顶住忍一忍得噶啦。咁咧然后就炒。有啲人就话咧炒完之后咧，只镬应该唔使要噶啦。 哦，即系炒一次就唔使要啊？咁 有啲人系咁讲，因为话都几窿下嘅。咁啊，你自己尝试用个靓啲嘅镬啦。 系咯，因为我平时都试过煎蛋煎窿嘅。 系啦， 但你要煎到出油嘅，我谂系另嗰个窿嘅层次。 系啊，因为佢净系得蛋黄，佢干炒到变油。咁佢话咧，将啲油咧逼完出嚟之后咧，你就装成一个罂咧，咁你摊翻冻佢之后咧。佢話你皮膚患處有問題咧，攞去查咧就見效噶啦。嗱，咁當時咧，佢大概呢個禮拜頭到啦，佢就發咗佢嗰個 Facebook 嘅即係動態出嚟。咁佢有埋張對比圖喎，因為佢話你睇我朋友隻手，開頭真係好恐怖噶，好似即係狼人隻手咁樣咧，係啊，又甩又成咁樣，哇！跟住佢對比咗張即係幾日後嘅相咧，直情好似浸咗啲洗米水咁樣嗰啲咧，哇！即係好似好滑淨啊，好光滑咁樣。咁所以咧就好多網民，特別係啲媽媽咧， 因為真係好多 B B 咧，而家咧，尤其是而家好多 B B 其實就算唔係 B B 嘅大人 都有嘅， 係啊， 都係一樣痛苦嘅。 係啊，咁就話好多人就學佢啦，咁樣咁啊真係誇張過。我老婆早兩日翻嚟都話咧，喂，係咪要整啲蛋黃油啊？咁樣咁啊，個個都話想學，咁啊網上面好多咁樣，咁跟住。上网睇过啦，其实你话蛋黄油系咪真系阿小慧姐姐佢即系今日咁样发明出嚟呢？真系唔系嘅，原来早喺起码咧，即系你求其喺上网一打蛋黄油咧，已经起码有啲系几年前咧，台湾啦、大陆啦，都有啲视频咧系教你用蛋黄油嚟医湿疹嘅。 哦， 系啦，甚至乎咧，即系你话几个月之前，即系阿刘小慧未讲之前咧，有啲本地中医咧都喺香港啲一啲报章专栏度咧都有介绍过嘅。咁即系话咧，真系唔系佢独创嘅，其实 所以佢话唔系偏方噶，佢 系啦，都有人用过嘅。 知咯，可能 系啦，咁啊，即系首先第一咧，就系明星效应真系唔同啲嘅，系咪先？即系佢亲身一用，然后即系全港都谈论。 咁你摆喺嗰啲唔同嘅媒体嗰度，就又已经系散晒出去，好快噶嘛。 系啦，即系中医都有教你噶嘛。好啦，不过第二咧就系、是。又真系唔系可以照板煮碗噶、 即系咩意思啊？即系唔系个个都可以得？ 系啊，因为今日咧就有啲中西医嘅医生咧都有出嚟讲，譬如西医咧，其实你都估到佢一定话反对嘅。 哦， 系啦、 啊，唔系因为佢反中医啫嘛。 唔系又唔好咁讲， 西医唔一定反中医嘅， 唔一定反嘅，只不过你都比较偏向就佢通常都会好有保留嘅。咁啊，有啲皮肤科医生， 因为佢觉得冇科学根据啊。 佢话佢觉得有阵时咧，人会对蛋黄有敏感。佢话就惊会越查就越有自慢。 啊，系啊，我啱啱想话咧，鸡蛋会有人有敏感嘅。 系嘅。 如果个人佢本身系对于鸡蛋敏感嘅话，佢就应该唔会查上身啦，系咪？ 唔系，佢而家就系话提醒大家， 提醒翻。 系啦，咁佢就话，不如你用第啲油啊，譬如话咩矿物油啊，佢话都保持皮肤湿润就得啦。咁当然有好多即系嗰啲患者嗰啲网友咧就话：阿医生，如果呢啲油有用嘅， 我用咗啦， 即系早用咗啦， 整到个镬都要抌啦，系咪？ 系啊，因为我相信好多人咧，如果你俾湿疹困扰咧，你天脚底啊， 你真係咩油你都用晒㗎喇，我相信。 係 啦，好啦，但中醫又點講呢？中醫呢今日都有好多報章即刻有訪問呢，啲中醫都話係嘅，本草綱目有記載、 哦、 的確係有方子存在嘅。 嘩，有本草綱目 有 嘅幾耐呢，真係 有嘅 古方啊。 但佢提醒佢話呢，真係唔係所有體質嘅人都用得。 係。 譬如话身体燥热，譬如阿田呢啲咧一定唔得啦，我估你都系燥底噶啦， 应该系啩？ 系啦，假设你咁不 幸，肯定系啦， 就我都觉得佢燥底，佢燥面添啊，佢直情系啦， 燥狂啊佢， 系啊，佢话如果呢挺嘅话咧，呢挺体质嘅人咧，佢话弹簧反而会有即系恶化咗、 哦， 因为热啊，原来佢话会燥啊咁样，咁甚至乎今日你见到有啲报纸咧，有啲妈妈咧，佢都话我帮我个六个月大嘅 B B 查完之后咧，佢即刻发炎， 哦， 马上要求医， 系 嗱咁所以。所以咧，即系阿刘小慧都即刻咧出咗第二个 post， 佢就话：喂，大家记得咨询你嘅中医先。 真系真系啊，系啊，即系睇下自己咩底子先。 又或者即系我会话，你有阵时你想试嘅话咧，唔好一嚟，譬如你全身都有嘅，查晒全身，可能就系试下少少只手指，究竟会有啲过敏嘅反应啊，各样嘢咁。即系我谂妈妈通常都唔会，喂，我哋自己平时都唔会，喂，一嚟去到最尽啦，系咪？ 系啊，同埋我都倾向咧，以我呢个病人权益嘅角度咧，都系压到最后先试稳阵啲。即系你之前如果你睇个西医又查佢其他油都无效嘅话咧，你先试可能即系个影响冇咁大嘅。问翻你嘅医生啦 吓。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新一轮中美贸易谈判喺华盛顿举行。雙方結束第一日的會談，歷時大約90分鐘，預料在第二日繼續磋商。在第一日會談之前，美國總統特朗普透露收到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封美妙的信件，相信仍然有可能和中國達成貿易協議。率團到美國出席談判的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向傳媒表示，帶著誠意到華盛頓，希望能夠在當前這種特殊的形勢下非常理性、非常坦誠地與美方交換意見。中方認為在當前形勢下加徵關稅不是解決問題的好方法，對美國、中國和世界都不利。他又說今次到美國頂住壓力，就是表示了中方最大的誠意，希望解決雙方面臨的一些分歧，他認為是有希望的。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批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修訂逃犯條例上態度傲慢，若果通過修例，林鄭月娥等同千古罪人，埋葬一國兩制，變成人質狀態。胡志偉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現時主動權在林鄭月娥手上，促請政府以一次過安排處理台灣殺人案，撤回修例，解開死結。民主黨涂謹申和經民聯石禮謙分別召開修訂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聽朝早幾乎同時間舉行會議。胡志偉說不透露民主派的策略，重申涂謹申是根據議事規則當選法案委員會主席，身份合法合憲，認為若果秘書處維持政治中立，到時應該為兩邊會議提供服務。经民联立法会议员张华峰说，因为时间仓促，不少市民对政府修订逃犯条例不太了解，加上民主派夸大和提出阴谋论，将修例变得政治化，希望政府多作解说，消除市民疑虑。张华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政府早前剔除了九项涉及商界的罪行，商界较为安心，但建議政府將移交門檻由三年刑期增至七年甚至十年。另外他又說，內地雖然依法治國，但不少省市未能完全貫徹中央政策，出現不少盲點或者走樣，要求由中央人民法院才可以提出移交要求，認為若果能夠做到，可以減輕市民和商界對修例的疑慮。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公眾泊車位的規劃、提供和管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說，本港私家車數量增長近年已經稍為緩和，政府會繼續按部就班推出交通諮詢委員會的措施， 亦都會按一地多用原則，在合適的政府、機構或者社區設施和公眾休憩空間增加公眾泊車位，將來會推出智慧泊車系統。民主黨林卓廷關注政府有否就一架車要有多少車位定立目標，陳范回應說香港地少人多，欠缺土地，政府需要配合社會不同需求，會為商用車輛盡量提供泊車位，亦都在現有的資源下提供私家車的泊位。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的偏東風。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天气转为炎热。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53点，升342点，成交金额41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1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86点，升咗20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3蚊，升7.4；中国平安88.5，升8；友邦保险77.3，跌咗3.5；红星美海龙7.3，升咗2.3；盈富基金28.8，升3；中银香港33.25，升5.5。港交所253.8，升5.8；中国铁塔2.3，升8；美团点评59.35，系升咗2.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09.97，瑞士法郎1.016，澳元0.701，加元1.345，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809，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23。日经平均指数报21,545点，升咗143点。港金现价报12,030蚊，升2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4.11美元，卖出1,284.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多少少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繁忙，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定富街。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咁为咗配合沙田交通改善工程啦，大涌桥路同埋沙田围路啦、沙田乡事会路交界咧，部分嘅行车线咧会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而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天水围天影路隔音屏屯门、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马鞍山路翠涌华庭西贡啦，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Madam， 我要报失，我唔见咗个路啊！ 唔见手提电脑，咩型号啊？ 爱因斯坦， 新 model 嚟噶，未听过嘅。 佢讲紧嘅系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啊！原来佢死咗喺解剖嘅时候俾人偷咗个脑，而家只系揾翻部分碎片。究竟佢个脑系乜嘢构造？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个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喂 ，Party， 曾志豪、 黄耀祖， 放纵快活人。 火风头火势系啦，我啲拍档咧，佢睇佢见识佢咁耐咧，佢应该冇呢个湿疹症嘅，但系佢有呢个长期眼瞓症。有冇啲坊间有啲咩嘅偏方咧，可以教下佢，话俾佢听点样可以医治佢长期眼瞓？因为其实佢需要长期工作，应该要少啲睡眠嘅。琴晚佢又瞓咗个靓觉，虽然短短嗰3-4个钟，大足以应付佢全日噶啦。佢系边个？佢就系得到呢个眼瞓病嘅曾志豪。 我以为你话佢虽然冇湿疹，但系佢有湿仔添。系啊，我都觉得有啲湿滞嘅。你知啦，而家我打两份工噶嘛，系咪？净系从事艺术嘅壁画创作啊，已经占据咗我大部分嘅时间，而我的观众人数亦都系保持住一个稳定嘅数量，就系我大仔。咁你话啦，呢份工咁有意义啊，真系再眼瞓啊， 都要画埋佢先啦，阿仔，机械人画完啦，瞓啦，瞓啦。 我哋话母亲节咧就要买好多礼物咧送俾妈妈嘅，咁啊喺送俾妈妈嗰啲礼物里边咧，仲记唔记得咧？我话哇嗰、那个吸尘机咧，竟然都系为你守卫嘅，咁啊真系都几惊噶吓，咁啊啲妈妈咧可能会觉得喂你母亲节都仲送吸尘机，即系唔使唞咩？但系有啲咩比起母亲节送吸尘机更加厉害咧？就系、喺母亲节前夕由个母亲嚟买吸尘机嚟送俾个仔。就唔系话个仔送俾个阿妈，系阿妈送俾个仔嘅。嗱，其实系因为咧，即系大家见到咧有嗰个唔知咩商场有感谢祭咧，就大排长龙啦。咁啊，详细情况可以晏啲先倾嘅。咁但我见到其中一个新闻咧，就话有个排头位嘅妈妈咧，佢就话7点钟已经喺个地方度霸位啦。咁咧就话要买吸尘机，个吸尘机我摸摸我减成1,000元嘅咁样。咁啊，咁所以佢就排队啦。咁你以为呢就係、买俾自己嘅，因为嗰个亦都係好多人都话母亲节指定型号嚟㗎啦。咁点知记者访问佢嘅时候佢就话唔係啊，我帮我仔买㗎咋，我諗住排头位帮我仔买。咁当啲记者就表示哇好伟大啊妈妈。佢话嘿其实冇乜嘢啊，我得闲㗎嘛咁样。各位如果你想搵一个原因去歌颂母亲嘅话，我相信你已经搵到啦。妈妈佢为你做咗咁多嘢。即系当我哋以为要唱嗰啲咩歌啊，没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嘅时候，佢同你讲：哦，其实冇乜嘢啊，我得闲啊嘛。你谂下妈妈几厉害？嗱呢句说话咧，你如果你揾翻一对情侣咧，系演绎唔到出嚟嘅。嗱，可能你话唔系我老公啊，陪我去买演唱会飞啊，我男朋友咧陪我去买嗰啲嘢咧，佢一样系任劳任怨啊，排3日3夜添啊。你话系咪任劳任怨啦？你试下，如果咧有记者访问嗰啲男生，如果可以打格仔笠住个头嘅问佢，点解你要帮手嚟买呢啲嘢嘅？唉、哎，唔系我老婆会发癫嘅，唉、哎，唔系咁点啫？我老婆癫噶嘛，咁样打我咁点算啊？咁样，我谂唔会有一个男士系会用头先嗰番说话，哦，其实冇乜嘢啊，因为我得闲啊嘛。所以各位真系再亲嘅都不如你个母亲，你嘅男朋友、你嘅老公，佢会做，但系佢心唔服，正所谓口服心不服，但系。妈妈会做，佢系点解啊？佢口又服，心都服，佢真系心甘命抵嚟帮你排队买吸尘机。不过我都好想问一下，即系接收咗佢呢部吸尘机嗰个仔，即系其实你会唔会考虑下同你阿妈讲唔使买呢？即系何苦要个妈晨早就供出去买吸尘机呢？系，虽然佢好得闲，好得闲嘅，其实佢可以饮早茶噶嘛，好得闲嘅，佢喺屋企玩噶嘛，点解佢好得闲？是要帮我仔嚟买吸尘机呢？吸尘机呢家嘢唔系可以自己搞掂嘅咩？哦，咁当然啦，我就唔知道究竟呢位妈妈同佢个仔咧会唔会佢哋嘅关系就系中意互相买礼物嘅？ 但系你要记住啦，世上只有妈妈好，不如帮我都轮多部吸尘机啦，妈妈。风头火势，其实佢何尝有足够嘅时间瞓觉啊？不过佢有套好，佢可以俾人哋觉得佢成日都瞓到觉，佢成日都俾人觉得佢已经瞓紧觉，因为喺开眼同埋闭眼之间，佢唔系有好大嘅空间，经常都处于一个闭眼状态。佢系黄耀祖啊！ 呢点我唔能够否认系我自己少少嘅优势嚟嘅。我叫呢一样嘢做一线天，因为我擘大眼同埋眯埋眼，其实你唔系好睇到噶。星期日就系母亲节啦，唔知道我哋嘅听众们啊，你哋准备咗点样同你哋嘅妈妈去庆祝未呢？不过我今日睇到呢个报道之后咧，突然之间令我谂起多少少嘢。其实母亲节咧，即系平时就会话啊，妈妈或者女性啊，佢哋即系做咗好多嘢，你哋要用一个日子，用少少嘅行动去做一个表示嘅话，其实我哋身边咧可能有好多朋友，佢哋冇仔女。但系佢哋都系女士，而呢一班嘅女士咧，可能都用咗好多时间去贡献社会嘅。如果我哋都藉住呢个日子，用少少嘅行动话俾佢知 ，You are not alone， 你唔系一个人噶，我哋都有好多同行者陪住你嘅。其实可能呢一个都会系几有意义嘅一件事嚟噶吓。睇到报道咧，就话有一位咧65岁嘅 Auntie 啦，即系虽然报道就叫佢做林婆婆嘅，但我觉得65岁系点样都称唔上做婆婆嘅，我叫佢做林 Auntie 啦。原来佢患了这个哮喘已经有30多年了，不过近几年佢嗰个身体的情况就变差了，没有收入了，但是呢就亦都冇埋工作添。不过呢佢就唔想攞综援啊，所以呢就继续呢用住佢自己比较微薄嘅一啲嘅积蓄啦，尝试轮候公屋啊，希望可以上到楼，但就可以继续自己照顾自己咁样啦。不过呢后尾有一啲嘅社区人士呢已经知道呢佢个户口嘅积蓄得返30,000元，啱啱啊排咗几年队啊。你諗下其实咁嘅情况都几悲凄㗎啦，係咪又哮喘咯，又冇失去工作咯，佢只不过冇攞综援啫。咁但佢排公屋就排咗好几年先至有嘅。啱啱呢就被分派咗呢个天水围嘅公屋，就唔需要再住喺嗰啲只係大约係50尺嘅板间房入面度啦咁样。咁所以呢就要帮手搬屋啦。不过你都知道啦，头先我都讲到佢有长期亦都係比较严重嘅哮喘嘅。所以佢自己一个人呢就唔能够搬到屋，而且呢积蓄又唔係太多。要去搬去公屋嘅时候呢，一啲好基本嘅家私或者电器呢就係缺乏咗嘅咁样。咁就最终呢一位嘅 Auntie 啦，佢都忍唔住呢就敲门揾咗啲社区嘅朋友去帮手。咁开头社区嘅人士呢都会觉得话咁不如我哋试下帮你揾间搬运公司估价。因为婆婆呢佢自己收埋咗好多古董啊，即係佢又唔捨得抌，你可以话係好多嘅杂物啊，旧嘅电器咁样啦。咁但係呢计完之后呢，婆婆就觉得太贵啦咁样。咁最终呢而家佢哋发起咗一个少少嘅行动嘅，就係话啦还掂婆婆呢又唔愿意抌咁多嘢，不过就建议婆婆你都需要一啲少少新嘅家私㗎。虽然婆婆好唔想㗎，佢唔想人哋帮佢呀，但最终呢班社区人士呢都说服咗呢位婆婆，其实如果有人有啲都仲用得嘅二手家私嘅话呢，你接收咗佢啦，搬去一个新嘅公屋单位嗰度呢，可以有一个健康啲舒适啲嘅生活㗎嘛咁样。所以而家咧，佢哋咧就呢班嘅社区人士咧，就特别有一个嘅WhatsApp 嘅电话，大家如果咧想帮呢位林婆婆，大家 search 如果真系想嘅啫，佢哋要一啲好简单，可能系雪柜啊、电视，好基本生活需要嘅嘢，譬如一把风扇啊之类咁样啦。大家有兴趣咧，试下上网 search， 可能会揾到佢帮一帮手嘅。但我最想讲嘅，除咗林婆婆咧，可能需要大家去帮手之余，另外，就不如藉住母亲节呢个日子，唔单止淨係同你嘅妈妈做一个庆祝，可能你嘅街坊，可能嘅你嘅姨，我唔知道啊，你嘅姑妈，其实佢哋全部都可能係由细个呢已经照顾咗你好多。如果我话街坊嘅话，可能认识唔係好深㗎，但如果多一个点头，知道佢係一个人住嘅话呢，母亲节呢一日不如你都俾少少嘅温暖佢，一起喂食饮杯奶茶，饮杯咖啡，可能佢已经觉得好开心㗎啦。 风头火势。今朝一早翻嚟嘅时候咧，我有同呢位拍档倾下偈嘅。喂，佢有投诉啊，暗地里有投诉啊。佢觉得咧屋企嘅男士啊，对于母亲节唔够上心啊。原来咁多年啊，呢位嘅好妈妈遭受到母亲节嘅待遇唔系太丰盛嘅咋，佢唔系要啲乜嘢咩奢华嘅礼物啊、珠宝啊、啲珠珠宝宝啊，唔使噶。不过听下礼拜日啊吓。屋企嗰啲男士们啊，吓唔该做多少少嘢，氹下呢位好妈妈桂花田啦、 啊。啊，我终于明白点解系冇呢件事，因为咧我都仍然觉得自己都未系，虽然我系一个妈妈，但系仲未系要去到佢哋要咩敬重，即系去到嗰个级别啊。咁咧，所以咧，我就将集中火力咧系对我妈妈去，即系叫啲孙啊、阿华啊咁样一家大细咧，就真系要阿妈为先咁样。所以个母亲节系属于我妈嘅。 好啦，咁我哋帮你啦。正所谓多一点关心，多一点问候别人母亲。你好啊， 世界各地咧都有好多个国家咧致力推动环保嘅，咁啊首要做嘅咧就系汽车减排，所以咧好多咧电动车嘅出现啦，真系做到零排放嘅。香港啦、台湾啦、韩国啦都有呢个电动巴士啊，而德国咧更加咧开咗世界第一条电动长途啊公共交通嘅巴士线，游走两个城市，长150公里嘅，哇，真系好犀利啊！因为成日都话嗰啲电动车咧，差咗唔知几多钟头电咧，只系可以行到几多公里嘅啫，但系佢系可以行到150公里吓。嗱，除咗电动车环保之外咧，架巴士仲可以加啲乜嘢令佢再减少啲呢个能源成本咧吓？谂唔谂到啊？啊，系啦，即系可以，即系譬如我哋喺屋企开冷气一样啫嘛。咁点先至可以？唔使成日长期开住，咁嚟加把风扇，可以唔使教到咁冻咯，系咪？新加坡有一间巴士公司咧，佢刚刚咧就试行喺巴士个顶度，系啦。我哋香港嗰啲巴士嘅顶咧，全部摆晒广告噶嘛，系咪？系啦，咁就佢哋嘅新加坡嘅巴士嘅顶度咧，佢哋种咗花草，佢哋咧拣嚟一啲咧生长速度快而又耐干嘅植物啦，而放喺呢个岩面同埋吸水羊毛层制成嘅人工绿色地毡嗰度种植，而每架巴士嘅顶咧就铺两大块，咁重40公斤左右啦，咁比传统嗰啲咧佢话轻3-4倍嘅，咁你会话哇，咁啊种咁多花草喺度，咁啊好多时间，但你又淋水啊，生产商就话啦，相关嘅植物咧其实唔使人工灌溉嘅、哦，只要每星期咧进行呢个简单检查咧，咁就可以噶啦。哇！咁喺个巴士档种植啊，有啲咩好处啊？种埋啲花花草草，嗱，好处就有啦。嗱，好似住喺天台屋嗰啲朋友咁样啦。如果你住喺顶楼啊嗰层咧，成日都话哇，天台成日晒住好热噶嘛，令到嗰个室温。咁如果铺咗呢啲，即系佢哋咧就会铺啲垫啦喺个天台度，以减低呢个室内温度啊。咁巴士顶种草啊，种花咪一样可以减低车厢嘅温度，咁就唔使令到架车。啊！开咁大嘅冷气啦，因为你知新加坡长期处热噶嘛，咁又可以绿化环境，其实咧一举两得嘅。其实喺外国咧，已经有好多大厦嘅外墙咧都种咗呢啲花草噶啦。啊，唔知仲有咩地方可以种多啲花草以减低室内嘅温度咧？啊，好啊，唔该落单送100几幅草皮咧去立法会嗰度，佢哋要降温啊！ 笑镜中是我去问我，此刻有那些未及别人，脸上从来没有眼泪印，可否知道我也有不开心，等这日再等来到这黄昏，只想世间从今起没凌晨，让我共你这般靠近，在这夜永是情人，会是问号，却不愿问，害怕有疑问变成真，怕你在沉闷里偷与别人热 吻，仍强调我对你尚有着那十足的信心。谁明白女人天生口不对心，谁人还在说痴心可以至今，人容易伤心很需要怜悯，祈求被爱要说又不敢。谁明白女人天生口不对心，原来全为了讨好心里现有情人，而无论身体拥得如何近，只想两心是近。心底仍然没法接受你手牵我眼睛又望别人，却再回头想要去问我怎么此际看似有不开心，心中苦痛还是对你容忍，即使你仍幻想亲近别人，是我愿意说不要紧，又与你消共前行，回事问号却不愿问，害怕有疑问变成真，怕你在沉闷里偷与别人热吻，仍强调我对你尚有着那十足的信心。谁明白女人天生口不对心，谁人还在说痴心可以至今，人容易伤心很需要怜悯，祈求被爱要说又不敢。谁明白女人天生口不对心，原来全为了讨好心里面有情人，而无论身体拥得如何近，只想两心是近。在说痴心可以至今，人容易伤心很需要怜悯，祈求被爱要说又不敢。谁明白女人天生口不对心，原来全为了讨好心里面有情人，而无论身体拥得如何近，只想两心。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琴日喺立法会嗰度咧，有好精彩嘅对答啦。 嗯。而家都有啊，直播室里 系啦，冇错啦。 做咩啊？你讲边个啊？你 讲大话定讲废话先？你而家喺度，你边个啊？ 讲废话冇事嘅，讲大话先有事。 你系咪 睇下个标准喺边个度？嗰种 Kason， 你佢唔系 Kason 啊？ 讲大话我唔系 Kason， 系小芝麻。 系啊，我觉得佢系 Kason。 你系咪母亲节特别献礼小芝麻？ 讲大话 系啊，咪就发 笑。 即系琴日咧，我觉得立法会咁精彩嘅对答里边咧，就显示出一啲嘢嘅，就系啊，即系你觉得边啲字咧喺你同人嗌交嘅时候咧， 系讲得唔讲得啊？ 系啦，你系会觉得即系辣得好兴嘅咧。嗱，如果即系好简单复述琴日出现过嘅金句咧，包括有讲大话啦，全部都系废话啦， 系 冇人性啊，冇血性啊，奴性党性啊，又话佢系排第七、第八嘅阿婆啊，即出晒嚟噶啦， 八个婆出埋嚟 噶，系 啦，真系八 个 婆。 小芝麻点啊？小芝麻， 哎呀，我都谂咗好耐噶啦。 系咯， 点解咧？话佢即系有党性嗰啲咧，唔会讲出去咧，因为有党性系赞美嚟噶。 但唔好话边个党喎。 哎，你唔好理啦，有党性系赞美嚟噶。 所以你有党性，咁有冇人性啊？ 系啦，唔系，但系即系嗱，你谂下，佢琴日咧其中一个裁决就系觉得讲大话好冒犯嘅。 系。 咁我哋就喺度谂啦，即系我哋就算你跳出呢个立法会啊，我哋平时嗌交嘅时候咧，即系情侣啊，或者你同 你讲大话呢句喂口头禅嚟，你唔讲嘅话，长交。 我想问下系咪会好兴嘅咧？你听到呢、這个系啊，冇错， 系啦， 即系阿唐唐同阿英英咁样，系咪先？即系平时你如果切身处地， 究竟头先你听到咁多句说话，边句你系会觉得好唔舒服嘅咧？真 系咯，佢点解要引用西敏寺嘅咧？ 系咯， 唔引用玉佛寺嘅咧？唔系你知就 崇仰啊， 崇仰啊， 崇仰啊， 嗰日攞英国 passport 过，攞过英国 passport， 你走音添，英国 passport 喎。 我哋大陆啲冇开咁多会啊嘛，冇咁多规矩啊，嗱，譬如阿田咧，其实我认识佢咧，佢最憎人话佢讲大话。 系哦，系啊， 系啊， 可以屈我噶。 系啊，但系 我都唔可以俾人屈嘅。 咁啲人话你讲废话，你嬲啲。定话你讲大话嬲啲啊？ 两样都嬲。 咁又让边样嬲啲啊？ 讲大话。 嗱系啦，点解咧？ 咁我哋要改咩？ 吓， 讲大咗， 或者你饮大咗啊？ 讲大话咧，我哋以前成日喺新闻部嘅新闻报道里边听到嘅。 系咩？ 系啦，嗰阵时咧有个叫黄 X 恒嘅报道员咧，佢咧每一次咧一引述咧香港大學咧講嘅嘢咧，佢就話講大話乜咁樣。 咁嗰個講大話咧，大家就好想聽嘅啦。 咁你覺得咧，豪仔，你覺得係廢話錯啲定係大話錯啲啊？ 其實廢話咧就冇嘢嘅，因為我都研究過啦。好多時候咧，即係廢話其實係真理嚟嘅。系咪？ 咁又系， 系咪啊？ 废到尽咧，变成极致啊嘛，系咪啊？ 你又靓仔咗， 废话，我中意， 系啦系啦， 废话就系啦。哎呀，你肥咗又瘦咗，嗰啲你觉得系废话咁样，系啦。 你大咗又废咗咧，咁我讲紧个话。 系啊，唔系，所以其实琴日我哋可能从一个良好嘅角度理解咧，即系当你听到特首面对咁多指控，佢话全部都系废话嘅时候咧。其实可能佢冇否认到嘅，佢可能只不过话俾你听系鬼唔知咩，即系肚饿梗要食饭啦，我都知啦，废话嚟嘅，真系系咪先？ 想知道更加多嘅内情咧，你觉得咧今晚嘅头条新闻咧系咪都会讲多啲啦吓？ 哦，呢啲就唔系废话啦，呢啲 呢个系金石良言啊！我讲 精彩精彩， 呢啲系笑话， 大家咪会互闹噶嘛？ 准时开会啊！ 表示极为关注市面发现未经监管机构注册嘅子宫颈癌疫苗。默沙东在广告说，默沙东和经销商和未经注册的疫苗并无关系，药厂无法知悉产品来源和储存方法，不能够确认产品会否影响健康，亦都不会负责有关产品品质问题和查询。广告内容列出默沙东的疫苗包装印刷特点，包括在纸盒背面印有注册编号。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天气转为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79点，升168点，成交金额5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7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33点，升15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1蚊，升5.4；中国平安87.95，升1.25。友邦保險76.6跌咗1.5元，盈富基金28.65跌係升咗1.5元，紅星美海龍7蚊升2毫，建設銀行6.47升咗3仙，中銀香港33.15升4.5元，中國移動72.15跌咗6毫，華夏滬深342.45升咗8.5元，港交所251.2升3.2。匯市方面，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8，英镑10.217，瑞士法郎7.73，澳元5.494，加元5.83，新西兰元5.178，欧元8.8135，每百日元对港元7.1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41。日经平均指数报21,545点，升143点。港金现价报12,030蚊，升2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3.73美元，卖出1,283.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啦，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定富街。另外，为了配合沙田的交通改善工程，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同埋沙田嘅乡事会路交界咧，部分行车线会实施间歇性嘅封闭措施。咁而家一带较为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咧，就系、是、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头先都讲咗啦，就系、是、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天水围天影路隔音屏方向屯门、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马鞍山路翠涌华庭方向西贡、黄泉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地下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系轻弹浅唱俾阿天嘅子龙艾力 曾洁莹阿娟， 同太太一齐孕育住小宝宝，先至明白原来妈妈系几咁伟大噶。 自问天下间边一个妈妈唔系超人咁犀利，白足咁多爪啊！ 我妈咪最开心啊，年年嘅母亲节佢都会同我讲，出年要同我讲母亲节快乐、啊。 咁你唔好令你妈妈失望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每一位妈妈都系快乐妈。 唉，爹哋妈咪净系挂住玩电话，都唔认真陪我玩嘅。 你想认真玩，梗系5月13号去到红磡智慧都会中庭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DJ 朋友，风骚快活人桂花田、晨光第一线小白， 玩玩星期天蔡敬文、骚动音乐 Eric、 敏感时刻 Kitty、茉莉、师兄祠堂嘅斌仔阿一，陪你哋认真玩游戏，增进家人之间嘅了解同埋沟通。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同心同步开布礼，记得约埋屋企人一齐睇啊！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今个星期一连五日有 Serenity 同你讲歌之余，仲同你讲下点样做到一个独立又自由嘅女人嘅。 当天想感染人，今天之不会发生。哇，呢个 realization 咧，直情系女仔变女人嘅过程。女仔嘅时候就成日想唔紧要啦，我为件事好啦咁样。但你大大下就发觉真系有啲事情你改变唔到，唔紧要啊。我今日知道唔会发生，我就自己中意做乜就做乜，就真系变成一个真正自由嘅女人啦。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燕倾骚动音乐，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风骚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11:11啦，咁啊，星期五今日有点唱嘅电话号码18743881-18743881。 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86%啊！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我哋仲有个 fax 号码23396453都可以等紧大家嘅。18743881咧，阿安仔哥哥咧已经喺度等紧大家嘅电话啦。 系 啊，今日安仔哥哥个头梳到好靓咁。 系啊， 系啊， 你咪见工啊？ 系啊，唔系啊， 呢啲咪又系拗水吹咯？你睇下， 咪真系靓仔做 两个拗水吹 瘦咗，系啊。 如果第三本都讲咧，就系真心赞嘅，我真系靓咗啊！真系，睇下佢红都变晒啲啦，系啊！我三本做咩啦？咪想今晚唔出粮俾我咧？系啊，你估啱咗啦！唉， 出唔出粮其实系唔关我哋事嘅。 系啊 ，OK， 咁啊，大家打嚟18743881点唱？ 系啦， 嗱，头先阿豪仔咧喺风头火势咧都讲咗啦，今朝晨早啊，就有一位妈妈系嘛？ 系咯。 又系几多孝咧？佢又唔知啊吓。 佢话帮个帮屋企细路就排嗰个吸尘器。 即系你咁讲，你阿妈阿碧莲咪又系廿四孝？ 我妈唔止廿四孝，你唔好睇低佢啊！ 四廿八、三廿六嚟啦， 系 三廿六、廿四、三廿六孝， 啱齐啊， 齐晒， 讲得啱晒。 咦，我哋咁样赞啲阿妈都，阿妈你真系三廿六、廿四、三廿六孝啊！ 系啊，系啦，嗱， 真系好多阿妈都系好愿意咧为啲仔女嘅，即系有时咧。 你会唔会为咗乐乐？七点钟走去排嗰部吸尘机， 佢背， 但唔准你自己用嘅。 你谂下， 佢 梗系 攞嚟自己用啊嘛， 平 咗，佢梗系会排啦， 平成千蚊， 咪跟住咧，咪碌下仔张卡啫嘛，系咪先？ 等紧呢一日噶啦 ，buy one get one free， 我要边个？ 终有呢一日啦吓，嗱，大家咧即系提温馨提示啦，呢个星期咧应该铜锣湾咧都沦陷噶啦， 真系沦陷啊！喂，我已经琴日咧攞咗嗰沓嗰个， 我见到你袋咗个袋啦，忍唔住啦， 有啲咩可以平货啊？ 系啊，嗱，但系有个小风波都出咗。 今天亦当初我做咩事啊？ 唔系佢年年去做呢个叫感谢祭啦嘅时候咧，都有啲风波嘅，因为咧 一年两祭噶， 佢系风波定风炉啊？ 风炉兼风波啦，因为太多人啦嘛，啲人都逼唔到入去，同埋好多嘢咧，嗰啲你睇到嗰啲大减价嗰啲货品咧， 系 有限量噶嘛， 正常嘅正常， 你仲唔争崩头？ 我见影相嗰啲人全部攞埋个夹咧，又话有啲攞生命去换货品噶啦， 其实都真系噶，有少少要揿低隔篱嗰个推前出去同司 你哋全部都去过啦， 我有去过， 我有去过， 我好骄傲咁话俾大家听，我未去过真系。我都冇逼唔入。 但我去咧，我唔系谂住去买佢啲平嘢，我只不过平时都有喺嗰个超级市场度买嘢。 你唔系想去买平嘅，就唔好喺人哋要买平嘅时候走去压人哋个位啦。 咁我平时都可以去买嘢噶嘛，系咪？ 你平时睇路不睇环境啊嘛。我系排队嗰个，我见到你咁样唔生锈嗰啲，我就拱开你噶啦。你同阿伯争，你走开啦！你平时你嚟买啦嘛。 系 啊。 但系呢一个今次嘅小风波咧，就系同唔同平时买，同埋佢咧大减价嗰阵时买少少嘅分别。讲嘅系咩咧？就系因为佢本身咧就系今日先至。会开始嘅， 今天系 系啦，就大减价咁样。但系原来琴日有记者咧去到佢哋现场嗰度嘅时候，发现原来部分嘅减价琴日开始咗咯。 咁系咪有某啲品牌咋？因为佢咧其实真系讲紧几页纸咧，其实半份报纸咁多嗰啲就减价， 即系介绍嗰啲货品。 系啊，会有啲系琴日开始咁样。 嗱，但系嗰件事咧就系有大约佢话咧，即系记者朋友咧就话有大约半数嘅档位咧就系琴日开始做咗少少嘅减价。嗱，当然啦， 偷步 我嗱唔知系咪偷步啊，因为佢有宣传噶。其实吊诡嘅地方就系因为。豪仔就話有一啲咧，譬如嗰啲咩吸塵機啊，嗰啲港女煲啊，嗰類嗰啲咧，佢就有限定嘅，即係可能係100部咁樣嘅。咁嗰啲咧，我估佢就唔夠膽偷步，因為喺啲報章雜誌度都講到明㗎啦，幾多錢，跟住就幾多部咁樣咧。大家要嘅話咧，就先到先得，就早啲去排隊啦咁樣。但係同時間咧，有一啲嘅地方就譬如你哋，即係雖然咧各位都係得一塊面啦，但係嗰啲護膚品啊、化妝品你一系列㗎嘛，係咪？ 我哋面就得一塊，但係毛孔有36000个啊嘛， 所以你有好多唔同嘅产品啦， 毛孔不查呢啲叫做， 毛孔不入啊嘛。 佢就话咧，琴日咧就见到咧有一啲嘅男士啊、女士咧就去到部分嘅护肤品牌嗰度咧，就攞住嗰张嘅清单，就 系 话咧应该系今日先至减价噶嘛，就攞过去，而同时间咧嗰度嘅售货员咧就卖俾嗰啲嘅朋友，就用紧咧就今日嘅呢一个优惠价钱就首先卖啦。但系佢哋都有讲到明嘅，就话售货员咧就即系。有同售货员倾到偈嘅，售货员咧就话咧，其实咧今日即系琴日啊，琴日咧已经可以率先购买到特惠嘅产品噶啦。不过由于收费嘅电脑系统咧未可以更新到，所以咧只会用现金去做交易。 O、okay、 K， 即系原来系可以提前一日噶。 哇，你早讲咁咪去啦，又唔使咁逼人啊嘛。 嗱，呢个就系好重点啦。另外一个重点嘅咧就系喺内地嘅网民，佢哋有啲嘅消费旅游攻略天书里面咧。是有做到话俾大家知，冇错，仲建议大家原来你哋想去排队，因为有啲嘢咧就话即系嗰啲一百部嗰啲就即系今日先至有啦吓，但有一啲嘅话咧系佢好似系无限量咁卖嘅，但系会冇货噶嘛。如果你可以得到呢一本嘅旅游攻略，提醒咗一啲内地嘅朋友嘅话，佢哋早一日去咗，早一日买咗，咁我哋香港嘅朋友未必会睇呢一啲嘅内地天书噶嘛，系咪？咁咪即係我哋可能有机会冇 即 係 一日 囉。 喔而家咪真係就有咁大嘅时间差距喺里面 呢？嗱，一日其实呢你会话因为其实琴日记者朋友就话呢唔见排长龙嘅。係咪因为琴日佢有啲嘅铺头啦就提早咗呢个优惠呢，就已经令到之后嘅香港朋友啊或者 其他世界各地嘅朋友啦， 買 唔到，唔一定嘅。不過的而且確，內地就有網紅就咁樣去做嘅時候，而亦都有一啲內地嘅朋友咧，琴日就首先得到呢個優惠啦。 咁如果問題就係呢個優惠嗰、那個資訊啊，係咪真係對稱咁發放出嚟嘅咧？ 嗱，我就睇到好多報章都有好多嘅宣傳啦。我就 冇今日嘅， 系啦，我就冇睇到任何一个咧，就系话原来琴日已经有呢、這个。喂，你谂下香港人咁醒， 系咪优先场啊？呢啲叫做 唔系优先场、 啊。好啦，点解香港人睇唔到优先场？ 哦，分流啊嘛，系啦。 咁点解可以分流咗去？点解唔分流咗香港人？只不过我真系咁谂嘅。如果我早啲知道咧，你早一日有嘅话咧，可能又冇咁多人逼啦。跟住我个购买意欲会大咗嘅。咁而且我又有一定有货，因为未正。识减价啊嘛，咁边个唔想做 V I P 啊？ 嗱，我头先咧真系啊，当阿祖讲呢单新闻嘅开头少少嘅时候，我就话咁几好啊，希望我今日去咧唔使多咗一扎游客喺度同我碌下碌下咁啊，即系推晒车仔，咁我咪可以行得相对地叫做可能轻松啲咧咁。但系跟住阿祖话唔系，咁点解有张位唔俾我哋香港人先？咁 系 喎，系、 话晒我平时有买噶嘛，系咪先？我都想攞到呢个优惠噶。 嗱，最紧要一样嘢，我觉得咧，一日咧佢未必買得曬嗰啲貨嘅，不過咧，其實因為佢有啲產品咧，就係真係譬如今日十號就係得十號有啫，十一號咧已經變翻正價啦，但係十一號咧有另一啲產品， 即 係 每日都有唔同嘅嘢嘅。 自己睇下你自己心頭好，究竟要買啲乜嘢咯？不過我覺得佢應該唔會冇咁快冇貨咯。 唔係嗱，我淨係覺得咧呢單要講嘅就係下一次。我哋香港嘅朋友有聽風騷嘅話，原來有機會有得早一步嘅，邊個想執輸啊？ 不過我唔知道，我而家咧望到網上面咧有啲就係所謂大陸網紅佢哋自己嗰啲推介咧，佢嗰個時間都係咁寫嘅。佢話2019年嘅嗰個感謝祭就嚟開波啦，咁啊，然後就講曬啲時間啊、錢啊嗰啲啦。咁跟住佢都係寫喎，佢就話。第一个时间阶段咧就系5月10日至5月19日， 系。 第二个时间阶段就系5月20日至到5月26日，然后佢就话咧佢会5月11日咧准时攻去香港咁样。咁即系譬如果你就咁睇啦，佢又真系同我哋而家个官方时间一样嘅啫。 嗱，我睇到个报道咧就话有其中一个嘅消费攻略天书咧，就叫做小红交叉嘅，系啦。咁佢就话已经建议咗大家，如果唔想排队嘅话咧。早一日咁樣咧，就可能會係啱數嘅。 咁但係真係有記者朋友見到佢哋真係喺琴日咧，都有係嗰啲叫做優惠價賣咗啲嘢，賣一貨俾你。 嗱，而家個問題係究竟佢所謂早一日，因為我見到佢幾份咧，全部都係佢哋嗰啲購物攻略咧，佢哋全部都係真係寫5月10日㗎。係 係。 咁究竟會唔會係咧？佢哋有啲大陸朋友咧，就自己去到問咧，而佢又賣俾佢。 嗯。 係咪即係代表其實如果你係香港人，你入到去問，佢都會賣俾你咧？ 我會話其實應該會係㗎，即係只不過我講緊個分別就係有我哋香港有幾多人知。同埋 佢係知道然後去買， 因為佢如果唔知點會去買啊？ 佢頭先咪話咧有一個小紅乜乜咧嗰啲叫做網紅啊，就係咁講，就話九號可以試下去啦咁樣，咁咯。 即系试下已经可以咁样公开，即系就已经 系啊，即系用现金去做交易咯。 系啊， 咁啊，就当大家多一个资讯咯。 系咯， 下次就可以。 唔系可以移中流程嘅，因为佢未去到咁绝咧，冇话咧。如果你九号买咧，要攞护照嗰啲咧， 佢冇嘅。嗱，老老实实特别优惠嘅。 真系唔系净系话做游客生意喎。咁但系不过点解呢个资讯我真系冇睇到？ 咁得意，系啦，一啲系真系十号就十号。 究竟佢系属于嗰啲咧叫做叩门啊？ 即系敲门， 佢系咪属于扣门位嚟嘅咧？呢啲其实系 嗱，都话 因为如果你话佢要做埋呢一班人嘅生意，咁佢应该大张旗鼓啦。佢提早日，但系又唔系好多人嚟。 哇！你咪话如果佢咁样做，你香港人唔同你死过啊？点解佢哋优先？ 咁佢做嚟做咩啫？佢冇意思噶。佢又唔系赚到几多钱嘅、 我觉得呢个系呢个网站咧，嗰啲网红。 我觉得系啲人咧，可能知道有啲优惠咧，系啦。其实可能咧，官方就十号，但如果你提早一日咧，话唔定你已经可以试下噶啦，咁样。 咁系嘛？ 唔系，不如问下冇香港人咧，喺今次或者以往咧，其实系可以试过提早入去买嘢，系咪都已经有咁平嘅优惠咧？甚至乎你做紧，不过而家你做紧呢单呢个感谢祭嗰啲朋友，可能都唔得闲嘅。但会唔会都有啲 听到噶啦？而家应该。 喺度崩溃紧嘅， 系啊， 应该 崩 溃 紧嘅，因为我都好想知道究竟系咪真系有呢啲咁嘅大细超嘅咧。 记者朋友咧就话咧有半数嘅档位咧系接受琴日咧已经做紧呢个优惠噶啦吓，咁啊，但系即系大家知唔知以前唔知唔紧要，而家知咯。 所以就有几个位啦，琴日就已经有啦。呢、這个信息系咪只系会俾大陆朋友知道咧？ 系， 定系香港都知道，但我哋又唔了解咧？究竟系边一忽咧？真系吓、啊，有冇人可以买到咧？ 呢啲攻略究竟可以点样先可以买到自己心头好咧？ 咁对于你如果买唔到嘢嘅话咧，就唯有播呢啲歌嚟安慰自己啦。 咩歌可以最安慰到买唔到嘢嘅朋友？ 嘿、hey, ，有啲系买不到的快乐。林夕康。 半卧四十对鞋怎处置？发现到书架里从来擦也未擦几套书。新衣宴会里再穿一次过期牛奶。厨房中躲过了几次，填海区中发现每张海报是废纸，全部买下了之后如此，送走一刻方会知，有过已不算太少，物件这么多更缺少。要我青春促销，发觉需要更少，买到的东西太渺小，在这垃圾堆给我买光了，换到只有烦扰，一箱箱清理之后，方知感觉才重要。发现已尘封一片贵重的相机里，从无拍摄下半张照片，十恶你信我人生一片耗尽时间，无非想拥有每间店，拿不走的快乐也许比较实际点， 林夕康啊，买不到的快乐。 嗱，你哋咧都睇咗好多嗰啲联赛啊，足球啊，不论足球、篮球、网球都好啦，啊，咁、都即系比赛啦，咁总有冠军噶嘛，系咪？咁啊，你见到佢哋有啲咩好特别嘅叫做嗰、那个冠军杯咧，有一啲奖品咧翻嚟咧，系好似好特别噶。即系嗰个攞咗冠军嗰、那个， 通常奖杯都一个奖杯啊， 奖金咯、 啊， 奖金、奖牌、奖杯就系咁样啦。 奖金应该永远系最开心咯，系嘛？但我谂系攞到奖嗰个荣誉系最欢欣嘅。 咁呢个当然嘅，呢、這个系肯定嘅，因为即系佢系打好多联赛之后先至上上最最。 唔系一定有奖金噶啦，奖金同埋奖杯系最多咯。 有冇啲系最好特别嘅？即系、哦、 有啲成日有啲抽水嗰啲网民咧，嗰啲网红成日都话咧，如果你哋入到决赛啊，我就除衫啊，招呼你哋全。队咯， 啊，嗰啲系 都有噶， 通常系国家队啊，即系去鼓励 都有噶，系啊，系啊， 运动员咁 样，因为无论找唔找到数咧，佢都红咗噶啦嘛，系啊，次次都系噶啦，嗰啲系系啊， 咁嗰啲找数就系自己走去做找数嘅嘢啫， 咁有时老板咯， 主办单位啊， 系啦，都会攞钱益佢哋咯， 系啦系啦，咁啊有主办单位噶嘛，主办单位譬如 赞助商同埋而家所有嘅运动比赛，佢哋嗰啲赞助商都真系好坚下噶，嗰啲钱都好多。 咁你觉得啊？ 有冇啲咩赞助商咧？嗰啲足球赛事，喂，你唔好啦，你唔好赞助我啦，我啲怕咁样。 即系点啊？即系有啲赞助商就。 即系赞助商有唔同嘅咩诶产品都可以噶嘛？系咪先？ 咁譬如有啲系赌波网站咯。 但系其实都 咁嗰啲赌波网站诶会唔会咁啊？如果你赢咗冠军嘅，我就免费送个 account 俾你嚟赌钱噶嘛？ 系啦，开个网俾你啊。 系咪咁啊？ 系啦，即系做啲赞助商咯，赞助商。喺秘鲁， 秘鲁， 秘鲁，佢咧即系有一个城市咁样。佢咧近排咧就舉行咗個業餘足球賽 ，OK， 係啦，咁啊即係哇好多啲隊伍咧紛紛走咗去比賽啦，咁誒總共咧就有十二支隊伍參加嘅，咁我講佢啲隊名有隊名噶嘛，佢哋都業餘嘅記住，咁啊有一個咧就叫做永恆之夢，有一隊嘅係啦，咁有一個隊咧就叫天堂之路， 天堂之路 係啦，咁另一隊咧就叫最後的告別， 係， 咁啊而得到 係咯，咁估到啦，咁估到啦。已經 在秘魯啊，究竟秘魯話最後的告別是怎講？ 咩啊？秘魯如果是的話，嗰陣時啊，嗰度墨西哥的嗰次嗰、那個卡通咧。嗰、那個動畫你繼續啦，我估到啦，如果咁樣嘅話，係 係。咁而咧賽事最終冠軍咧係由呢個賓怡之花第五咧就贏咗嘅，耶！ 唔係啊嘛， 好咧好咧好咧好咧， 賓怡之花贏咗呢個， 我哋而家答謝我哋嘅主場球迷一個公，二個公，三個公， 係啦， 球證謝禮，好嘢！我哋唔交換球衣，我哋交換花圈，交換花牌，耶！真係好犀利啊！嗰啲球迷咧喺个看台上面咧就唔系打出嗰啲横额，通常就系嗰啲咧咩话咩 You are never walk alone 啊，写呢啲噶嘛。 嗰啲四字嘅 系啦，而家就全部都系天道英才，哇！ 哎、 永远怀念， 永 远怀念，好噃。 但我觉得最得人惊嘅话咧，佢唔系一队半队，佢四队个名咧都真系 成个联赛俾佢赞助咗咯。 唔系啊， 即系等于英超嗰阵时咧，系由嗰个巴乜来赞助咧，嗰个银行咧，咁咪成个赞助咯。哇！如果而家呢个真系犀利啦，真系大酒店秘鲁联赛，哇！ 啊、由呢、這 个好兴奋，有阿賓怡之声，你好兴奋， 佢咪就系嗰个代言人咯。大家好，我就系富民賓怡之声。 有你开场嗰时咧，大家有唱嘅，可能 吹 啲 打就 爱 乐系啦， 可能耍个叫做破地狱先 系因为我哋唔知道秘鲁啲风俗咧，全部用晒我哋中式嗰啲套晒落去， 冇办法啦。我哋 系啦，而家佢哋围住喺个中场里边咧，就悼念啱啱琴日咧就爆咗条渠啊！佢哋而家破地狱啦，咁样哇，真系 唔知点样讲啦。系啊，因为咧佢哋咧即系呢个叫做业余足球比赛，咁佢咧就话主办单位咧。就係、是、因為佢哋係成個咁多 team， 點解佢咁多人個隊名咧都係嗰啲叫天堂之路啊、永恆之夢啊、最後 呢 個，因為佢哋咧係賓怡業嘅即係業餘嘅球員嚟嘅，佢哋全部都係賓怡從業員嚟嘅，咁佢哋都踢波噶嘛，佢除咗做呢啲嘅時候， 咁 佢哋 下波都嗌大家一個光咁樣。 係喎，咁佢哋如果講啲所謂咩垃圾誒廢話咧，好難嗌交噶，睇個死樣都唔識踢個你咪。死样啊！你日都见死人啦、 啊、 你啊！ 我都未讲紧佢个冠军系攞咗啲咩？ 哦，冠军系咩？ 冠 赛 棺木噶。 哎，佢哋嗰啲就唔系叫做欧洲冠军杯， 系 欧即系佢哋秘鲁棺材杯。 系啦， 系啦， 升官发财。 這个棺材系咪佢哋嘅吉祥物嚟噶？ 我可能系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新一轮中美贸易谈判在华盛顿举行，白宫表示双方结束第一日会谈，历时大约九十分钟，在当地的星期五继续磋商。白宫发表声明说，在第一日会谈结束之后，总统特朗普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努钦会面。莱特希泽和努钦又同率团到美国的中国副总理刘鹤共进工作晚餐。刘鹤早前向传媒说，带着诚意到华盛顿，希望解决双方面临的一些分歧，他认为是有希望。在新一轮中美贸易谈判前夕，特朗普透露收到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封美妙的信件，相信仍然有可能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批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修订逃犯条例上的态度傲慢，若果通过修例，林郑月娥等同千古罪人，埋葬一国两制，变成人质状态。 胡志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主动权在林郑月娥手上，促请政府以一次过安排处理台湾杀人案，撤回修例，解开死结。民主党涂谨申和经民联石礼谦分别召开修订逃犯条例法案委员会，听朝早几乎同时间举行会议。胡志伟说不透露民主派的策略，重申涂谨申是根据议事规则当选法案委员会主席，身份合法合宪，认为若果秘书处维持政治中立，到时应该为两边会议提供服务。经民联立法会议员张华峰说，因为时间仓促，不少市民对政府修例不太了解，加上民主派夸大和提出阴谋论，将修例变得政治化，希望政府多作解说，消除市民的疑虑。张华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政府早前剔除了九项涉及商界的罪行，商界较为安心，但建议政府将移交门槛由三年刑期增至七年甚至十年。另外他又说，内地虽然依法治国，但不少省市未能够完全贯彻中央政策，出现不少盲点或者走样，要求由中央人民法院才可以提出移交要求，认为若果能够做到，可以减轻市民和商界对修例的忧虑。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公众泊车位的规划、提供和管理。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说，本港私家车数量增长近年已经稍为缓和，政府会继续按部就班推出交通咨询委员会的措施，亦都会按照一地多用原则，在合适的政府机构或者社区设施和公众休憩空间增加公众泊车位，将来会推出智慧泊车系统。民主党林卓廷关注政府有没有就一架车要有多少泊车位定立目标。陈凡回应说，香港地少人多，欠缺土地，政府需要配合社会不同需求，会为商用车辆尽量提供泊车位，亦都会在现有的资源下提供私家车泊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天气转为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76点，升265点，成交金额63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3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43点，升16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2.2，升6.6；中国平安88.15，升1.45；盈富基金28.75，升2.5。友邦保险77.25，跌咗4毫；华夏沪深342.6，升1元；建设银行6.5，升6仙；港交所251.6，升3.6；中国移动72.4，跌3.5；红星美海龙7.2元，升2.2；中国铁塔2.3元，升8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09.88，瑞士法郎1.015。欧元0.701，加元1.346，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817，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23。日经平均指数报21368点，跌咗33点。港金现价报12018元，升16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4.66美元，卖出1284.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现在龙尾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车多，排到花园道口；兴发街去东区走廊方向车多，车龙排到高士威道对出。 东区走廊西行落中环，龙尾就喺海丰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啦，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喺康庄道桥底。咁为咗配合沙田嘅交通改善工程，大涌桥路同埋沙田围路啦，同埋沙田乡事会路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咧会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而家一带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天水围天影路隔音屏屯门啦、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马鞍山路翠涌华庭西贡啦，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医台有快乐吗？ 晨光第一线已经有两个啦。 我是靓猪妈朱海婷，我的快乐就梗系嚟自我女女，再加埋我妈咪同埋婆婆啦。每次母亲节能够四代同堂，四个女人一起庆祝啊，就当然是我的快乐全员啦。 我林慧芭比做妈妈的快乐，咪嚟自我个女的快乐咯。佢笑得越开心，我就越快乐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每一位妈妈都是快乐妈。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你想不想透过广播剧认识更多职安健资讯？ 你都想知道什么是指差呼清？ 想知道的话，你就要听实今个星期五早上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时段内的晨光职安第一线啦。 够了，真的受够了。 为什么会是我啊？为什么啊？ 好辛苦啊，我就是顶不顺啊，真的很难顶，很难顶啊。 你的声音怎会没人关心？预防自杀有生命热线，随时打来23820000，让我们用心聆听。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今日咧，其实有两单新闻咧，都系同啲饮食有关嘅。咁一单咧就系话咧，我哋香港人而家好中意用手机 app 咧，就网上订位，就话已经取替咗咧，唔好叫取替啦，或者即系已经系常见过咧。以前成日都话打个电话 book 位先，喂，我陈生咁样咧，咁啊多咗用手机 app 都系嘅， 系啦。咁啊，佢嗰个统计咧，仔细到一个位咧，就话究竟你哋咧系会喺咩时间里边咧去订位嘅？咁啊，唔系讲紧几多点，而系话咧你大概喺个咩即系。全日里面你做了些什么的时候去订位？ 开紧工咯， 系啦。咁跟住咧就好无聊地咧，啲人真系答嘅。 你做咩啫？咁 有啲人话俾你听，我开紧工会订位啦。有啲就话搭运车啊，边行边订位啦。咁其实都搞笑噶啦。但最搞笑就佢话有两成人咧就搭厕所。 哦， 喺厕所嘅时候订位。 突然间谂起有啲事， 唔系我都试过， 我都有试过。 但我而家都谂起就系、是、啊，其实个画面都几有趣。你一路食一路屙，系同一时间进行嘅。 但系未食啊嘛，谂紧食啫。 但系谂紧食嘅时候，但系你又 你谂紧餐厅 就排 紧 出去 咯。 你就喺度谂嘅，你脑海里边就谂啊，食日本嘢寿司， 未必一定系咁嘅样 噶。你唔使咁画面噶， 唔系即系咁讲啫。 你都唔需要将你自己嗰个画面嚟同我哋分享。 冇，我都听你讲多啫。即系寿司比较香啲啊嘛。 唔系讲紧香定臭啊，佢用紧用力啊。 我揿掣啫嘛，但系真系方便咗嘅。 我尽量唔敢做噶，会有皱纹啊。 咁 唔系，即系你会佢呢个统计我嚟出嚟做咩噶？ 佢话俾你听，因为佢系嗰啲即系应用程式做出嚟嘅，即系佢想话俾你听咧。喂，大趋势啊， 系 佢话咧 令到啲食肆咧，其實喺處理訂單上面咧，而家個工序都慳好多， 係 即係唔使咧拿住個電話咧，又逐個媽陳生四位咁樣咧，好有效率㗎、 啊。認真、啊，如果有、啊、不過要嗰間食肆有嗰個系統先得。 佢 家 都有幾多？ 都好多都有、啊， 即係佢一接受得你網上訂位咧、嗯，其實就有埋㗎啦。 但我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是、我上網去訂位啦， 係 佢冇咗我嗰、那個 哦訂單 係啦，但我即係你會話係咪黃耀祖？你係咪自己上網預訂得唔好啊？因為佢係有 send 翻 email 俾翻個 confirmation 我嘅，即係我話我呢個都收到，但係冇咗張台。不過唔緊要嘅，即係冇任何 係 啦，佢係有台喺度嘅，其實即係只不過係話冇，咁我就覺得有啲怪，因為我都收到你哋個 confirmation 啦。 因為真係有時譬如咁舉個例啊，即係食壽司嗰間咧，咁佢有得咧，即係你自己用佢嘅程式咧，跟住就去訂位嘅，咁嗰個真係方便嘅喎。 哦，係攞飛嗰個攞飛， 攞飛咯，一樣啫嘛，即係 有啲係有啲咧要成為咗會員，即係我講緊另外一間食壽司嘅，你要成為咗會員，你 先 有 得 噶， 要佢就係嗰間咯， 就嗰間咯， 就嗰間啫嘛，所以你 係 一定會做佢會員㗎。 唔 使， 好犀利嗰間， 另外一間， 好犀利嗰間，即係都係嗰套路啦。咁譬如咧有一個咧網站咧，即係有一個應用程式咧，就係收納咗好多 C 字頭嗰個係咪？ F 嗰個咯， 我 係嗰個，我 就係 C 字頭嘅用開。 係啦， 咁我都扮下先。我 A 字頭都有啦。 係啊，你嗰個叫你嗰個叫 Amy 啊嘛。 係啦，咁咧我嗰個咧。就咧就好多間食肆，唔同嘅區份咧，即係譬如可能係風騷快餐店咁樣啊，唔同嘅區份咧，佢都有曬喺度咧，你係咪要攞飛咁樣，跟住咧就喺度撳咯，咁真係好鬼方便，尤其是飲下午茶嗰陣時 間。哦 ，G 字頭嗰個係嘛？ 係啊 ，G 字啊嘛 ，G 字頭嗰個啊。 佢唔係 F 字頭先到個 G 嘅咩？ G 噶。 佢叫乜？ 跟住其實講到後，講到咁樣咧，啲聽眾話其實咪大家鬥數 copy book 裏邊啲字出嚟啊，係咪先？ 我可以數曬26個㗎， 好方便嘅，係 而家方便咗嘅， 正嘅。 我中意咧，即係用網上面呢個嘅方法咧去訂台，係因為我可以省卻咗等嘅時間。 係冇錯冇錯， 因為永遠都係嗱，首先你打俾佢，佢可能 你又等佢聽段電話， 等佢聽電話，聽嗰陣時就話你等一陣我要轉播佢， 冇錯， 又要等啦嚇。跟住你再轉播到，其實有少少一而再而三，三而竭嗰啲。 系啊， 呢啲就喺酒店， 酒店最多。 酒店 我订自助餐，佢由 reception 一路打个电话咧，又 驳 到去嗰个唔知厨房部咁滞咧。我先至讲第三次，姓曾嘅两位啊，七点半有冇位啊？跟住再俾段莫扎特你听一阵。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系啊，同埋网上订，另外一个好处咧就你去到外国旅行啊，即系你就算你已经换咗张卡啦，你可以有 wifi， 即系你有得上网嘅数据， 打唔到电话啊嘛， 打唔到电话啊嘛。但系你外国即系你啊谂住今晚喺边度食。你有得上網訂位嘅話咧，咁我就可以唔需要用電話嘅漫遊嘅費用咁啊嘛， 消曬好多嘅。 係啦， 咁咧另外一單新聞咧同食有關咧，你都可以即係將佢楞埋咧，就係即係當你去到嗰間餐廳度嘅時候咧，如果佢冇紙巾主動提供俾你， 係、哦、 你覺得 O 唔 OK 咧 ？OK。 O K， 你冇话一呢个系一定要提供噶系咪？ 因为我好有需要啊呢方面， 咁 你 就自己带啦， 嗱， 真系火都嚟啊，真系，系啊， 成包纸巾喺度供奉紧俾佢啊， 供奉紧俾佢啊，啲香咧咁， 你冷静啲，冷静啲， 系啦，经常需要用，但系佢经常唔得， 因为仲话人哋唔俾佢，真系 咩意思？ 今日就讲紧咧，佢话有好多 安仔都笑你，我哋有讲过喺隔篱， 有好多食肆，其实咧佢都唔再主动供应。紙巾，甚至乎咧，我嗰次見過咧，就係茶餐廳嚟嘅。佢嗰張紙巾咧，佢攝咗喺咧，佢直情係後邊佢哋好似擺貨架嗰啲位咁樣咧。 即係擺喺度，但係唔攞出嚟。 平時佢會有個紙巾兜俾你自己掹噶嘛。佢直情咧攝咗喺度咧，仲要寫到明咧。嗰次我都講過有個標題寫到明咧，就話咩唔知咩擅自攞咧，每張要罰你2蚊定唔知咩㗎？即係唔俾你自己攞咁樣㗎。 想盡量叫你去買一包包嘅紙巾定係環保咧？ 冇人知嘅。因为两样都得噶嘛， 因为好多嘅茶餐厅其实系有得卖一包包嗰啲包装纸巾， 系可以有嘅， 就卖4蚊啊咁样噶嘛。 系啊，嗱，所以呢度就涉及一个问题啦。有啲人就话：喂，嗱 ，OK， 喺环保嘅大趋势之下，其实而家咧已经将一啲我哋以前觉得系必备嘅基本用具咧，就减到变咗唔系必备啦。例如即系饮桶啦， 系， 因为而家当你越嚟越响应环保嘅时候咧，你以为喂我嗌罐可乐，你唔一定会俾饮管我嘅咩？唔系，唔主动嘅，甚至乎你嗌都未必有嘅。开始系咁啦， 嗰啲快餐店个杯盖啦， 个杯盖啦， 有啲 就又唔系，系啦，又唔一定会俾你啦咁样。 水都系噶啦， 水都系噶， 水啊，嗰杯清水咧，咁有啲 其实从来都唔会跟你嗌一个餐去跟一。 杯水俾你，你 request 先至会有。 嗱，呢个就系嗰个叫做即系主观愿望啦。我觉得平时系合理要求嚟嘅。 茶餐厅嗰啲咧， 茶餐厅有水噶嘛， 俾水你噶啦。系啊，快餐店都系嘅，即系讲紧唔系净系食包嗰啲啦，即系其他啲快餐店咧。咁跟住而家咧就你佢写住噶啦，啊为咗咧就 环保 悭啊，希望大家咧尽量咧你要饮先攞，如果唔需要咧你就唔好攞，同埋如果饮你都睇下你自己个份量， 饮唔饮晒， 饮晒你唔使一斟到满晒噶嘛，你咪斟一半咯，唔够先再饮咯。好多水机摆喺度。 因为今日个新闻就话咧，原来香港人咧每日消耗咗咧，好似话咩5000万张纸巾 啊， 1700棵树啊，冇记错嘅话。 咁所以咧，佢先至话而家啲食肆咧都开始咧就即系出尽办法，就希望咧你用少啲纸巾，系啦。 因为纸巾咧即系用完之后唔可以再环保噶啦，一定要掉垃圾桶噶。 我见到有一个咧，佢之前咧系甚至乎如果你嗌小饭嘅话咧，即系你食唔晒啲饭，其实都系浪费噶嘛。佢直接减价前 啊有 系啊，即系我觉得啊呢个其实系几好嘅。 但系对于纸巾咧，我谂唔明嘅，因为咧佢个替代品咧，除非你用手巾仔嘅啫， 系 否则嘅话咧，无论系你自备纸巾定系佢俾纸巾，其实都系冇咗纸巾噶。就同饮管唔同，饮管咧佢唔提供俾你咧，佢希望你直情唔好用饮管啊嘛。 但我见到有啲人真系唔抹嘴噶， 咁咪你睇得出佢食咗嘢咯。 但佢唔介意同你分享喂， 佢仲话咩咧？下午茶猪扒包吓，仲有茄汁薯条， 我觉得你讲得啱啊！纸巾真系冇替代品， 冇替代品， 理应系要抹嘴。但有啲人系唔用纸巾噶嘛，即系如果系咁样嘅话，我都唔可以话嗰啲餐厅错晒，佢哋其实根本就 系 为咗节省成本。 系啊， 其实佢可能都会觉得系环保，因为有啲人真系唔用噶嘛。 我有几次咧，我一去到呢啲茶餐厅咩地方都咧，我可唔可以俾两张纸巾咧？譬如我有两个人，咁你口头禅都系讲唔该俾两张纸巾，佢真系俾两张纸巾。 嗯， 跟住我忍唔住话可唔可以俾多两张？因为咧即系抹完手都抹唔到嘴噶咯，咁样。 太多人濫用啊！濫用咧，有時咧真係會覺得，哇！你使唔使啊？譬如去女廁洗手間咁樣啦。 哦，係係係。 佢而家咧有啲地方咧就唔會每隔廁格咧都有嗰個圓筒型嗰張紙巾，嗰啲廁紙提供 啦。 因为贪的人咧太多啦，咁啊就摆喺出面嗰个洗手嘅隔篱啊，系挂喺墙度啦。哇！你见到啲人咧，好似做咩嚟？好即系织布咁样， 包木乃伊咁样噶，包木乃伊啊，系啊系啊， 咁污糟咩？你咁系咪啊？ 你想点？仲有啦，嗰张系即系我嚟抹清洁嗰张啦。咁另外一张抹手指咧，一张张打长嗰张咧，你抹对手啫嘛，你使咩掹三张啊？你一张已经抹晒啦。 呢个我同意， 真系好多人滥用，我真系觉得咧，啲人如果唔提供都啱，即系 但我呢啲系无辜噶嘛，你见过。我用纸巾你就知噶啦，我张张纸巾可以抹三层噶啦，已经去到一个地步。 无辜嘅系我同阿田，点解我哋负责买纸巾，你负责用纸巾？ 咁我都想环保啊嘛，咁我咪自己唔使斩树咯。 环保你自己啲钱系嘛？ 咁不如我哋提倡啦， 唔好作业啊！ 我哋提倡用翻毛巾仔咯。 其实我都建议啊，即系如果有手巾仔嘅，最方做 最方便可以跌低啊嘛。 哦，地接信物啊嘛， 一跌低之后咁白毛巾嘅佢翻年出嚟，公子 你好啊 ！Inspiration。Hello， 大家好，我是安俊豪。過去30年裏面最 inspire 到我的歌手是 Bruno Mars。由他的 live 技演出去到他 CD 的錄製去到他音樂製作，這個歌手非常之全能，我亦都可以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做到好像他那樣。 第30屆國際流行音樂大獎5月10號隆重舉行， 音樂無疆界，面向全世界。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 桂花田。 好啦， 好啦，嗱，其实咧就嚟紧啊母亲节啦，系咪？ 系。 咁啊，琴晚咧即系揾到三更半夜咧，想讲下古代嘅母亲嘅，咁啊结果咧就。因为古代人呢 都有岳母啦，有孟母啦，起码找到两个妈。 不是啊，其实呢都是来来去去看很多个网站呢，是都是看了四大母亲啦，佢一啲即係。 我想问下中国四大母亲是哪四个 字我刚才只数到两个可不可以数到两个给我听 好啦，即係咁啊，即係由于都是。 岳母就是啊妻子咯。岳妈妈。 是啊 是 啊，孟母啊三千啦，孟子个阿妈。 是啦，咁仲有两位。 老子个妈叫咩名啊， 是啦。 老妈子。 喂。 系啦，老妈子，你瞓得好醒嘅，真系。 佢呢啲嘢唔会中伏嘅。嗱，咁我就 系 话啦， 唔系会系咩啊？ 哎呀， 冇 老子个妈妈， 你唔系咁啱得咁 巧就话， 系啊，你咁叻嘅咩你？ 唔系啊，我谂我真系一个文人嚟噶，唔系我头先嗰个 犀利， 我谂到你谂紧嗰个衰嘢，谂住线路系边一个啫？ 我 补啊，我 仲想赞佢， 我都赞你嘅， 系啊，老妈主 都好都好 叻仔， 我净系谂到呢啲咁正面同埋好嘅嘢。 系啦，咁终于有四大妈妈嘅伟大故事， 我都想听下四大母亲。 你自己翻去上网睇咧， 你话你揾咗嘅， 我好想知另外嗰两个系边个， 帮你估下，系咪嗰两个你都唔识噶？ 系都 加 妈 妈， 唔系我知啊，一个就孟母，一个就岳母，另外一个咧，一个就人哋妈妈，一个就自己妈妈，四大母亲原来系咁。 唔系咁，跟住再睇下啦，又揾下古代母亲嘅娱乐啦，古代母亲 打牌吊， 跟住咧又冇乜。资料显示，跟住我又再揾古代母亲诶个礼物啦，咁跟住咧 咩母亲嘅礼物啊？ 即系 母亲节嘅礼物， 即系譬如啲仔会送啲咩俾佢啊？ 我哋真系 read 到佢讲咩母亲嘅礼物，就知道系送俾妈妈母亲节嘅礼物。 系啦，咁佢会收啲咩咧？咁原来咧，即系睇云咧，好多时咧讲完之后咧，咁都系讲紧啊，古代咧人咧就系百物以孝为先嘅，所以佢哋都一出世咧即系自动。行啦，识讲嘢嘅时候咧，都即系好尊重父母啊、父亲啊，所以佢哋话其实咁样咧，佢哋咧日日都系母亲节。第一，第二咧就系咁讲啦，就话咧因为咧妈妈 即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呢一句咁行货嘅说话， 自古以嚟都系讲到咁， 自古以嚟已经讲紧呢句噶啦。 咁同埋咧，古代咧嗰啲妈妈咧，即系个女性啦，个地位真系好卑微嘅，咩都系阿爸嘅。咁所以咧，即系讲妈妈或者即系都冇乜点可以讲，佢咪就系话妈妈嘅职责就系公书。教学啦，教啲仔女嘢啦，咁就系即系好多时都系嗰啲文章内容，大概咁讲。 哦，喂，我好快揾到啊，四大母亲 系啊，好容易揾到。 系啊，唔怪之佢唔讲啦，有啲嘢佢唔会做噶。 咩 四大母亲头先已经讲咗，有孟母啦，有岳母啦，唔使讲啦，仲有两个叫陶母同埋欧母。咁咧，欧母咧就欧阳修个妈咧，佢事迹好简单嘅啫，攞啲树枝咧教欧阳修喺沙上面写字。 哦， 咁因为冇笔啊，冇钱啊嘛，呢个都唔紧要嘅。陶母佢就唔想学噶啦。 边个陶啊？ 陶啊，陶瓷嘅陶啊。东晋陶侃嘅阿妈，咁佢特点系咩咧？其中一个故事就话咧，家贫啊，咁但系阿妈咧见到个仔又要招呼客人，佢剪咗自己啲头发啊。攞嚟换钱啊，买酒买菜俾个仔嚟招呼客人啊！你话佢翻嚟点会好啊？ 阿点话我都冇乜喎，你仲要钱，我真系好火噶喎，咁样会做阿妈啫，系咪买头发都俾埋你啊？ 买吸尘机个阿妈都唔够佢嚟噶，呢个真系，我都明噶啦。 争啲未买血， 系咯系咯。 其实买吸尘机嗰啲咧都唔算系啲乜嘢，俾首期啊，同埋买楼嗰啲咧， 先 至系真心妈妈嗰啲，真心英雄啊！ 喂，你记唔记得五一黄金周嘅时候咧，有啲妈咧话冇乜嘢。即 系 假期冇嘢做，嚟睇下楼，买层楼俾个仔咯，咁样 系啦。OK， 好嗱，即系古代啲妈妈咧，就因为都真系佢哋都系尊重佢啦，尊敬佢为啱噶啦吓。咁我哋继续讲翻搵工啦，古代人 系啊，跳得咁快噶，系啊。 唔系啊，我就系话搵呢个资料嘅时候咧，即系通常都系讲呢啲。 就发觉记载唔算太多，即 系 佢话咧， 就系讲下四大母亲都好讲啦。 我其实我今朝都系咁谂嘅， 我都系咁谂 嘅。唔紧要， 但我哋唔好话佢啦。 我觉得搵工作为阿妈都要搵。 梗系啦，梗系啦，我哋点能够话佢喺母亲节前夕唔讲母亲讲揾工系错咧？冇问题嘅。 如果大家你想表扬翻自己个妈妈嘅话，十二点之后我哋有风骚大 解释怎可报尽亲恩揾工。 我头先都讲咗，母亲系爱嚟尊重咯，系咪？爱嚟爱锡咯，古代吓。 好啦，我哋而家调整翻心情。 好啦， 哇， 揾 工 真 系 好紧要，真系。 系啦。 气爆，气爆广播， 我真系冇谂过， 我哋两个嘅反应 谂 下你啊， 我真系冇谂过真系。 OK， 好嗱，因为咧，由于咧就吓上次我之前咧就讲紧啦吓，士农工商揾工啊，系咪？咁咧上次有其中一种叫做出招言榜求言令。系啦，咁就系讲紧咧，就系、是、希望咧嗰啲人咧就当地官员咧就亲自去揾一啲人咧叻嘅人咧就送翻嚟京城啦，咁样。跟住咧又讲紧招聘啦，你大家都讲过，哎系啊，以前咧都会好似而家咁样有招聘噶啦。咁仲有一种咧就叫做荐举， 系 荐举即 系推荐， 你唔好喊感动先得噶。 滴眼药水啊，你继续讲啦。 听到妈妈，听到妈妈嘅事迹，佢真系觉得好伤心嘅。 好唔好？好流泪。喂，嗱，就咩叫荐举啊？ 推 荐咯。 嗱，推荐咁 佢发觉个乡即系叫做左邻右里里边咧，有一啲贤人啦、孝顺嘅人啦，或者好叻嘅人啦，就会推举俾政府。嗯、哇！呢、這个真系犀利啊！呢、這个事母至亲啊，不佢阿妈去朝头早排队买嘢啊，咁佢 哇仲唔系叻人 就系叻人嚟嘅。咁官府就哇呢、這个真系 几识使人， 呢、這个真系一个孝顺仔。好啦，我哋就请佢做嘢啦。 几识使人啊嘛？系啦，佢话咧，从古至今咧都系咧，即系都有呢个推荐制度嘅。佢话如果官员啊识得叻嘅人，识得叻嘅人吓、啊，但系唔推荐嘅话咧，咁、 哦、你就可以从中贪污啦。 嗱，咁又唔系贪咩污啫？ 我真系觉得以前啲人 系 咁噶， 佢知道有人叻，但又唔推荐嘅，失职、 啊、 有过错， 真系啦，失职有过错，皇上知道并必定罪啊，即系一定要罚呢个人啊。佢话有好嘢咧，就一定要介绍。仲有一种咧，就系咧实地考察隐处求财。咁你觉得有啲咩啊？ 隐处系咩嚟嘅？ 系咯。 忍是哪个忍呢？ 忍住到力射向个门柱。 为什么要忍柱呢？ 是 啊， 为什么呢？做什么呢？ 忍是忍人的忍是吧？ 是啊。 忍柱即是忍势啊。柱是哪个柱啊？一条柱的柱啊？ 不 是。柱势的柱。 柱地的柱咯。 柱。 即是即是那个。 柱女的柱真 的。 是啊。是啊。柱地的柱真 的。柱方的柱。 即是你想讲切身柱地是吧？ 啊。 那么深的突然间。 他就说即最后一种就是实地考察隐处求财、 哦。我知道即他呢就会那些官员呢就会、好像那些 undercover boss 那样呢即自己呢就、啊、变身为平民跟着呢是啦就走到去看、啊、你这样这么有能力我就将你提拔啦这样。 即是神秘顾客。 真是有智慧的我这个拍档、yeah. 是啦那他就说 呢其实又不难的不用将我推到这么高。 我 点回来都 想吹捧好一点。 嗱，佢话好多咧嘅高官元首咧，咁佢哋知道咧有好多叻嘅人咧， 系 佢唔中意朝政，系因为我有我选择，我叻啫，我唔一定要去做官府官员噶嘛。嗯、但系即系佢有聪明智慧啊，咁样喜欢咧，即系嗰啲叻嘅人咧，咁佢有叻嘅，有智慧，有聪明嘅，佢中意隐居， 佢、哦、就打电话问朝政， 系啦。咩啊？ 喂，阿、啊、黄大师啊，系啊， 废话， 系咯， 你讲大话， 人哋话我废话，点算好啊？你系一个贤士、啊，我想问下你意见咁啊，即系 你死都冇用啦咁。 嗱，呢啲咁恶毒嘅说话，我哋唔能够讲噶。 嗱，真系唔系我哋讲噶。咁啊，正所谓咧，真人不露相，露相就非真人。 系。 咁佢哋咧真系会特意咧打探咧嗰啲隐士咧，佢究竟佢住喺边度咧？ 哦。 咁咧，跟住咧就会亲身真系亲自啊，亲自走去。拜会佢咧，以表诚意咧，诚意邀请佢哋咧去做官嘅。 咁咪就三顾茅庐最经典 啦， 呢啲系咪？ 系啦，即系刘备去三顾草庐去揾呢个诸葛亮啦。佢话曹操、朱元璋咧都好拜呢个方法嘅，佢真系每次咧都揾到贤臣嘅，都揾到啲叻人，同埋即系真系嗰个诚意可嘉。佢哋真系去到嗰度，因为佢隐世啊嘛，即系佢 忍唔住推你啊， 佢去到撒哈拉咁远，佢都走嚟嘅，可能几百里之外咧就揾你。去嚟做嘢咧， 我哋啲打工仔冇呢支歌唱嘅 真系冇。 系咯，老细会敲门揾你，话你听日翻工啦。 我成日都有噶，因为我真系能力高啊嘛。 系咯， 即系讲完都笑啊。 咁啊喺汉代咧，汉朝嘅时候咧，招聘制度咧，仲有一啲特点嘅就系咧，咁佢就话嗰啲。叫做啊，專門咧會招聘精通某方面嗰啲學問嗰啲人嘅喎、哦，啊，即係話譬如你識琴棋書畫，好，咁我哋咧就開一個咧叫招聘會，就專請呢個琴棋書畫叻嘅人。咁、 okay. 譬如呢啲咧啊，中武打叻嘅喎，咁佢又會特登咧去開個，即係唔會話杂不楞咁样去邀请晒啲人去开个招聘会嘅。咁咧仲有，如果你请佢翻人请啲人嚟翻嚟唔合格嘅咧，你估会点？ 咁你举荐嗰、那个，唔得唔得唔得，我哋留翻嘅。究竟会点呢？举荐嗰个人有冇后果嘅呢？被举荐嘅遭遇又会如何呢？ 下回分解。 晚间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天气转为炎热。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29点，升218点，成交金额66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3点，升42点，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点唱点唱啊！时间已经去到12:10啊，18723888啦，咁啊，全真号码23396453嘅母亲节前夕，你有咩想同妈妈讲咧？交俾我哋啦吓。 好啦，呢度 fax 啊 ，Jenny 啊，佢就话啦，首先咧祝妈妈母亲节快乐，多谢佢咧生咗我哋五姊妹啊，辛辛苦苦养大成人。妈妈咧而家咧喺度享福嘅时候啦，我哋咧会成日陪住你去旅行嘅。哇，净系每个女去一次，一年都去五次啦，嗬。咁啊，亦都祝咧五妹咧，即系佢第五个妹妹啦。5月14日生日快乐，5月22日咧系佢同佢老公咧建成27周年结婚纪念日啦。希望咧我哋咧可以开心幸福到老，同埋中都祝各位家人咧身体健康同埋开开心心啊 ！Jenny 想。 好，跟住呢度呢有 Queenie 啊，佢就话呢三宝大家好啊，趁住呢就快母亲节啦，我呢就想点唱五月天嗰首洗衣机俾我妈妈听，多谢佢一路呢都默默地为我做无声洗衣机，无论几多衫佢都会照洗㗎，就好似其中一句歌词咁样啦，话很久以来原来我衣服全部都是妈妈洗，妈妈多谢你 ，I love you 啊！亦都要多谢晒所有嘅母亲大人，祝所有母亲都要母亲节快乐、 啊。系啊 ，Kitty Fish 咧，佢就话啦：三宝你好，咁啊点会走得甩呢只歌呢？真的爱你，俾所有妈妈听。我要同妈妈讲咧，虽然你成日都好啰嗦，不过我知道你系为我哋好嘅，你系我心目中最好最好最好嘅妈妈，永远咁爱你。 OK 啊 ，Joson 咧就话啦：风骚三宝你哋好啊，母亲节快乐啊！祝愿每个妈妈咧都健康啦、快乐啦，妈妈我爱你。咁啊，另外咧，阿 Jessie 咧就话你哋好啊，今日系佢孙女 Priscilla 咧1岁生日啦，妈妈咧就祝啊孙女咧身体健康、快高长大。 系啊，呢度有思思啊，其实除咗妈妈紧要之外，仲有好多人都紧要噶。佢咧就想点唱俾星期六生日嘅爸爸听，祝爸爸咧要生日快乐、健健康康，同埋最紧要要平安啦，都要祝埋阿靓妈星期日咧母亲节咧要快乐啊！健康同埋青春常驻 ，We love you， 希望可以帮你读出读咗啦，思思。 系啊，咁啊，海晴咧就话：三位主持你好，我要点唱俾我姨丈听啊！哎呀，因为咧佢琴日咧心脏病入咗医院啊，咁、我咧琴日啱啱就醒翻啦，希望可以快啲即系康复啦，努力加油。想同佢讲咧，我哋一路都会支持佢嘅，希望佢要好好休养身体，快啲带翻我哋去旅行一齐玩啊！张伟健嗰首身体健康啊，多谢你哋啊！ 好， okay. 跟住咧呢度有另外一位朋友咯，佢咧就系想阿 Colin 啊，佢咧就话啦：三宝你哋好啊，小女瑞琪今年咧买咗个真金嘅链嘴俾我， 哇， 做母亲节礼物啊！ 真系成少少心意咧，都已经开心到。 唔止啊，真金链嘴、啊 哎，你听唔听到隔篱嗰个即刻啊？ 系啊， 少少其实都够噶啦，点唔知点解冇噶？ 佢话咧，我而家咧每日都戴住啊，好开心啊！而我老公志平咧，星期三咧就陪我配咗一副新嘅眼镜，话系母亲节礼物，即系连老公都识做啊吓！佢话个感觉咧，即 系 好似呢一首歌一样， 系啊， 好幸福啊！喺呢一度咧，就想藉住呢个机会咧，再一次多谢佢哋，希望佢哋要平安、健康、快乐，多谢晒啊！ 好啦，呢度有个 Artemis 咧，佢就话啦，咁多位主持，除咗点歌俾妈妈听，祝佢日日健康快乐，亦都想点俾咧喺天国嘅婆婆，我相信佢一定听到嘅。婆婆啊，你喺天国咧生活好嘛？快唔快乐啊？多谢你咧喺我好细嘅时候咧对我嘅照顾啊！感谢你对每一次教俾我嘅人生道理，呢啲点点滴滴咧都令我刻骨铭心嘅。嚟到而家咧，我亦都可以教翻我嘅下一代啦。你俾我嘅快乐童年咧，亦都令我非常开心，认识到咧长大后咧要自立嘅道理。感恩有你啊，喺我人生路上遇到你，有你作为我嘅婆婆，我觉得好自豪，非常多谢你。是我知 你 Angel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想点唱俾妈妈听，因为琴日妈妈咧做身体检查，好嘢，心电图正常啦，血压正常啊，祝佢日日都咁开心，母亲节快乐。Miss 咧都话啦，祝风骚三宝主持人啊，你哋可唔可以点只歌念亲恩俾佢听，点唱俾佢妈妈听啊？ 嗯。 OK， Candy 咧就话啦：三宝你好啊，我系卓南妈妈，想点唱俾卓南婆婆听嘅。多谢佢由卓南出世咧到而家都帮我凑住呢一个曳猪啊！多谢你啊，卓南婆婆，我哋好爱你啊 ，I love you。为空 我并New Van 就话啦，早晨三位，想点唱俾母亲大人黄秀珍听，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开心心每一天。亦都要点唱俾屋企人咧，同埋朋友听嘅，祝天下嘅母亲咧，全部都系母亲节快乐嘅，唔该晒三位。 就话你哋好啊，想点唱俾佢啊？家庭中三位至爱伟大嘅母亲听，佢妈妈苏妈妈啦，我奶奶田妈妈啦，仲有妹妹阿桑啊，感谢佢哋咧为家庭嘅付出一齐啦，祝佢哋咧都母亲节快乐 ，love you， 希望咧大家都身体健康，祝愿咧各位母亲节。祝愿各位母亲母亲节快乐。 系啊，呢度有个 Queen 啊张咧，佢就话啦：，喂，题外话，听讲咧，你哋有个主持咧，为咗要排舞台剧咧，话母亲节饭都要提早食嗰个咧，佢想问下嗰套剧系咩嚟嘅，叫咩名字啊？咁样 你唔讲得噶系嘛？ 讲个名字 都得，讲个名啫嘛，叫咩名啫？ 系咯，你排咗叫咩名字啊？ 叫大壮王。 哦，叫大壮王，系啦，黄耀宗妈妈，佢就系为咗大壮王啊，冇同你庆祝母亲节。 大壮王啊！ 系啊，冇同佢庆祝母亲节饭啊！ 大糟糕嘅， 大糟糕啊佢！ Wilson 咧就话啦，三位英明靓俏嘅主持，哇，第一次用俏啦，真系 系啊，出俏啊你啊， 讲我哋俏啊嘛，系咪先？ 俏啊！ 我叫阿龙啊，我要点唱俾我三位好母亲？第一个咧就系我全能妈咪杨姑娘啊，多谢佢养育之恩啦，辛苦养大我哋四子大，又要开厂，又要照顾我哋几个化骨龙啊。第二个咧就系我外母陈太啦，多谢佢照顾我哋嘅八燕仔，教好工人姐姐。第三就系我老婆阿 Jo 啊，多谢佢照顾我哋一家，料理晒全家嘅事无大小，日头就要翻工，放工翻嚟又要做家事，辛苦晒啊！祝各位太后、皇后全部身体健康、青春美丽，多谢多谢，你哋对个家功不可没啊！ 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 跟住有 Sunny 啊，佢话我系 Sunny 啊，你哋记唔记得我啊？我记得佢啊，因为佢话咧上个月真系好辛苦啊。不过上个星期五咧收到大学嘅 conditional offer， 今个星期咧要考三科，有好多嘢要温，希望可以全部都攞到合格啦。但佢话咧几忙都好，唔会唔记得咗今个星期一咧就系母亲节噶。喺度咧佢想祝咁多位嘅妈妈都要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天天开心。仲想点首咧有关于赞扬母亲无比付出嘅歌去感激佢自己嘅妈妈嘅，呢一首就啱晒你啦 ，Sunny。 好啊 ，Petco 咧就话你哋好啊，想点唱俾啊添好听啊？佢话佢阿妈咧凑大几个孙啊，当中咧有一个孙系佢个仔啊，真系好多谢佢啊！祝佢妈妈咧身体健康，开开心心，佢都好中意真的爱你噶。 1872388啦，欢迎打电话嚟点唱噶，我哋咧会继续读你嘅点唱啦，传真号码23396453啊，而家你听紧嘅当然就系真的爱你啦。 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无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Joey 峰咧就话啦，三位风骚主持，我要同我老公咧 Eric 咧同埋三个仔啊，好奇啦、浩明啦、浩佳啦，就祝我妈妈咧尤慧杰咧就母亲节快乐，好多谢你照顾我直到今时今日，希望你一定要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我系 Joey 峰。 跟住咧有 Jesse 啊，佢就话咧三宝你哋好啊。我哋系十五 B 三个女人，佢哋个名字都几劲啊！唔、 wow, 知系咪个门牌嚟嘅咧？ 可能系十五号 B 间房系咪啊？ 我唔知道啊，总之佢就 十五号 B 啊！ 嗱，我觉得佢哋呢三个女人咧，应该系三姊妹嚟嘅。我觉得可能呢个系门牌嚟嘅，可能佢就叫自己做 系啦系啦， 十五 B 三个女人。佢话希望你哋可以帮我读出啊！喺度咧要祝婆婆今个星期日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啊！讲多次啦，佢哋就系十五 B 三个女人啊！ 好 ，Sugar 咧就话啦，浩哥哥、祖哥哥、田姐姐，你哋好啊 ！Hello Sugar， 系啊，我叫超细 B， 今年七岁啊！ 哎哟， 七岁咋？ 七岁把声好好听噶嘛！ 我咧代表哥哥啦、弟弟啦，要祝妈妈母亲节快乐，祝母亲生活愉快。但我都想借你哋嘅节目同妈妈讲声。只要妈妈开心快乐，我哋都会支持你同埋呢位叔叔来往噶。咁我哋咧只系想妈妈你幸福快乐，希望哥哥姐姐咧可以帮我读出呢一句话，无言感激啊，多谢。 真系七岁嘅小朋友， 我听咗佢话无言感激啊，无言噶。 哦，无言感激，佢系健康有型食肆嘅代表嚟嘅。 多谢啊，妈妈，我都支持你同叔叔来往。 浓于水的三个字。 我个仔咧，佢早两日都有同我讲咧，佢话。我已经送咗礼物俾佢话送咗礼物俾妈妈啦， 系， 跟住佢翻就话唔讲得噶，然后就话妈妈我画咗玫瑰花俾你咁样，我你话唔讲得嘅咁样，跟住然后佢话咁你会送俾爸爸咁样，佢话都可以啦，都送埋俾你啦，系啦，爷爷唔送咁样。 因为佢知道是母亲节啊嘛， 但佢都会送俾我啊，系咪先？ 哦，咁收到未啊？ 佢讲系，佢冇俾我。 系啊，所以你个仔讲嘢， 同你一样， 唔好信晒住。 得我讲， 得我讲字， 冇俾我佢真系。啊，继续到点 上啊？你介意啊？你介意？有人介意喎？ 呢度有阿怡嘅 fans 啊，佢咧就想问翻啦。今日阿祖咧喺风头火势咧讲紧嗰个婆婆咧需要一啲嘅二手家私啊，有冇一啲嘅资料联络可以俾佢啊？嗱，其实咧，不如我咁提议啦，你可以。找翻个报道嘅，你 search 翻一啲嘅重点嘅字眼咧，你譬如话佢领综援哮喘婆婆获配公屋，其实你找到呢度嘅话咧，应该可以睇到成单新闻噶啦。见到嗰单新闻，你就自己咧有联络嘅方法，亦都可以考虑下啊，我系咪可以帮到啲手啊？咁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好啊好啊，但我哋都要赞赏一下，因为咧有啲听众听完之后咧，佢真系会有一种行动咧，咁啊非常之好嘅。 认同啊，我哋都系想咁样做啊，即系如果有人需要帮忙嘅话咧，我哋嗰只温馨小手一人做少少嘅话咧。咁世界美好啲囉。 係啊，好呢度有个 Cecilia， 佢就话呢个紫晴姑娘啦，咁你话咁快呢侄女嘅留学呢生涯就已经完结咗一年。 我以为系个名叫留学啊， 系 我侄女留学 生啊。 係啊，佢话呢留学已经完成咗一年嘅日语课程啦，呢一度而家呢就会再报读多两年嘅翻译课程啊。咁经常都系朝八晚十一咁样呢翻工呢就再打工嘅。生活真係唔简单啊，一定要加油啊。咁呢就四月头呢学校长假，侄女呢就带咗我同佢妈妈呢就去咗双根之旅。咁旅程里面呢就尽情发挥佢学到嘅嘢啊。就带我哋捐窿捐罅呢就食平靓正嘅嘢，真係呢越嚟越多着数。佢话识讲识睇呢着数多好多㗎。咁另外提一提啦，佢今日呢是我生日啊！ 生日快乐！ 系啊，希望三位主持咧可以大展歌喉咧，唱只生日歌送俾我，亦都祝自己身体健康咧，平淡是福。咁啊，两位女女咧就话啦，会攞零用钱请我去咧吉吉家嗰度打边边嚟庆祝，简简单单咧陪我食一餐饭，佢已经觉得好开心。 其实讲真，真系去边度食饭唔系最紧要，齐齐整整系最开心。 我要多谢两个女女，更加多谢主持咧同我读出啦，祝愿天下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啊！真系 Happy Birthday！ 系啊，生日快乐啊！阿呢一多个仔嘛， 好呢度咧有小白啊，佢话喂好耐冇见，我谂我哋三个点会唔记得小白啊？ 系啊， 记 得记得， 系啊，佢话咧佢真系好耐冇留言啦，不过咧佢有继续听噶，喺度咧就要祝福所有妈妈都身体健康。咁我都记得咧，小白咧都有好中意宠物嘅， 系啊， 系冇错， 咁佢都系一个好妈妈嚟噶啦，好明显，我哋都祝你母亲节快乐啦。 Sakura 就话啦，大家好啊，咁啊想祝天下嘅母亲咧母亲节快乐。另外咧 ，Ruby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 咁啊，佢叫阿 Cat 啊，叫 Cat 女，佢又想点唱俾佢妈妈靓妈 Angel 啊 ，Angel 娘听啊，祝佢母亲节快乐，代我同佢讲声，我永远都爱佢啊，妈妈，佢都准备做人妈妈啦，完全明白咧，妈妈咧生我育我嘅辛苦啊，我呢个新手妈妈咧驮住 B B 啦，系猪仔嚟嘅，咁。今年咧十一月就出世啦，好紧张啊！希望咧猪仔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出世，最紧要咧就系健健康康啊！佢话下年咧轮到我第一次过母亲节啦，到时三代同堂一齐庆祝啊！佢话祝愿天下伟大嘅妈妈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 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我的月。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无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呢度咧有个睇先啊 ，Aubrey 啊，系咪啊？佢话咧，我要点唱俾我妈妈听 ，Me Yip 听啊，祝佢母亲节快乐啦，少啲操劳，多啲休息，咁啊，继续开开心心，精精拎拎，我哋成家人都锡晒你嘅，希望大家母亲节都快乐啊吓！ 哇！呢度有一个咧好感动嘅 Trace 咧就话咧三位主持你哋好啊，我好想点唱 Beyond 嘅《真的爱你》俾我妈妈 Cindy 听啊。歌词里面有一句咧就叫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虽然你冇唔赞赏我，仲由头到尾咧都支持我学琴玩音乐。星期日咧母亲节，我因为要帮人伴奏啊，所以冇得咧全日陪住你。好似咧十七年以嚟啊，第一次母亲节咧冇全日一齐过咁。但系咁样亦都代表住你栽培咗咁耐嘅女女，终于有翻少少成就啦，可以好自信咁企喺台上面话俾人哋知，我系识弹琴噶。多谢妈妈阿 Cindy 妈吓，呢十七年咧你嘅照顾同埋无限量嘅支持，没有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Tracy 同 Cindy 妈讲母亲节快乐、哦。 好，阿波波捞就话咧，三宝你哋好啊，星期日系母亲节，首先咧佢希望咧喺彩虹桥嘅妈妈咧听到佢佢同佢诶点唱啦，点唱祝佢咧母亲节快乐，怀念以往咧同佢度过嘅日子，希望可以播首念亲恩俾佢天下嘅妈妈听、哦。 嗯，系啊，呢度咧亦都有一个。咧就系阿Yin Yan Lam 咧，佢就话我要点唱俾二家姐 Margaret 听，因为咧佢头晕啊，又有敏感症，希望可以早日康复咧，就身心健康。亦都要点唱俾我丈夫，因为佢工作意外咧食指就断咗条筋啊。 哎呀， 系啊，咁啊祝佢咧就早日伤口痊愈啦，同埋呢个身体健康嘅，因为咧佢都知道即系呢啲情况都要寿命比较长啊。亦都特别点唱俾咧85岁患有认知障碍嘅伟大嘅妈妈，祝福佢咧就系母亲节愉快，身体健康同埋精神状态咧可以更加好嘅，衷心多谢。你哋嘅读出 呢度咧就有阿 Give 同埋阿 Joy 嘅妈咪，我好中意呢个妈妈帮佢个女女咯，我估系啊，嗱两个改个名啊，一个叫 Give 礼物， 一个叫 Joy， 代表开心，开 心系 好好啊。佢话咧，我就阿 Gift 同埋阿 Joy 嘅妈咪啦，想点唱俾两只小魔怪嘅婆婆听，即系点翻俾自己个妈咪听啊。佢话咧，我妈咪好中意听你哋节目噶，多谢你哋成日啊发放笑蛋陪住佢，辛苦晒。 嗯，我企阿 Pat 咧就话啦，想点唱俾佢好朋友 Brandy 听啊，祝佢咧补足翻佢上个星期生日快乐，青春常驻。另外都祝天下母亲，佢都系人哋妈妈嚟嘅，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佢仔女听教听。哇，不用阿妈担心就好了。 怀念怎不被磨尽，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 新闻之后继续听你电话1872388。 爱心有善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说美方已经将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中方深表遗憾，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正在进行。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通过合作和协商办法解决存在的问题。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批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修订逃犯条例上的态度傲慢，若果通过修例，林郑月娥等同千古罪人，埋葬一国两制，变成人质状态。胡志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主动权在林郑月娥手上，促请政府以一次过安排处理台湾杀人案，撤回修例，解开死结。民主党涂谨申和经民联石礼谦分别召开修订逃犯条例法案委员会，听朝早几乎同时间举行会议。胡志伟说不会透露民主派的策略，重申涂谨申是根据议事规则当选法案委员会主席，身份合法合宪，认为若果秘书处维持政治中立，到时应该为两边会议提供服务。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公众泊车位规划、提供和管理。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说，本港私家车数量增长近年已经稍为缓和，政府会继续按部就班推出交通委员会的措施，亦都会按照一地多用原则，在合适的政府机构或者社区设施和公众休憩空间增加公众泊车位，将来会推出智慧泊车系统。民主党林卓廷关注政府有没有就一架车要有多少车位定立目标。陈凡回应说，香港地少人多，欠缺土地，政府需要配合社会不同资源，亦都会为商用车辆尽量提供泊车位，在现有的情况下亦都会提供私家车泊车位。日本九州宫崎县对开海域发生尼克特制6.3级地震，并没有伤亡或严重损毁报告。地震在本港时间朝早7:00发生，震央位于鹿儿岛东面大约13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20公里。九州电力公司说，位于鹿儿岛的村内核电厂并没有出现异常。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天气转为炎热。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92点，升181点，成交金额6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3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43点，升16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1.2，升5.6；中国平安87.85，升1.15；盈富基金28.65，升1.5；友邦保险77.45，跌咗2毫。建设银行6.48，升4仙；华夏沪深30042.4，升8毫； 港交所250蚊升2蚊。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09.75，瑞士法郎1.015，澳元0.7，加元1.347，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81，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123。日经平均指数报21,218点，跌184点。港金现价报12,018蚊，升16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6.04美元，卖出1,286.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田玉妮，你觉得波性份人点呢？ 佢唔会好直接去表达自己感受嘅人嚟嘅。佢首先会去兼顾咗别人嘅感受，佢永远都系将自己摆后少少嘅一个男仔。 Hello， 我系田玉妮，想知道我拣啊一定系波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点到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喂，六号，今晚食饭去边度食好啲啊？ 不如。 喂，唔系咧，六号呢期真系好穷啊，不如食平啲啲啊！ 哦，其实食平啲都可以食好啲嘅。嗱，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李敏、崔洁彤、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等我六号教下你班女仔点拣啊！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0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嘅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6月6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或者在5月16号出席公众咨询大会。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27-1269。 做什么啊？老公昨晚夜返？你唔好乱谂嘢啦，可能你老公加班呢，佢俾晒啲家用你㗎嘛，去得边啫？佢喺度你咪仲督眼督鼻阻住你煲剧。唉，我阿华成日都黐住晒，冇啲空间俾我。唔好意思讲咗屋企嘢添，点都好啦，我桂花田会支持你㗎，加油啊！ 做咩都好，风骚快活人陪住你。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而家继续翻嚟咧，就听听众电话咯。我哋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好多听众打上嚟咧，准备点唱噶啦。你系边个？阿 Van， 我系阿 Van 啊。 阿 Van 你好， 你好， 三位。 系啊 ，Hello， 你有咩想点唱咧？ 我想点唱俾我妈妈听，咁个妈妈叫 Teresa， 同埋我爸爸都要听噶，因为咧佢哋好锡我嘅。咁虽然我已经结咗婚，但系咧佢都系当个细路仔咁样噶。 嗯、 希望他们身体健康，同埋下个月他们就坐游轮去成个月啦。希望一切顺利啦。 去哪度玩啊？ 他们去好多个国家，欧洲啊，希腊。 哇，成个月啊，好 系啊， 好好想跟他，要唔要契仔啊？去照顾佢、啊。 只想一生跟你走啊，真系。 我想做个健行李就得啦，唔使契仔嘅，但系我上船都可以。 咁所以其实应该听得出，就爸爸妈妈身体几好啊，系咪啊？ 都 OK 㗎，因为上一次佢哋去游轮呢就爸爸啱啱身体唔好就去唔到啊。咁、所以希望今次一切顺利啦。 一定会一定会。 係呀，去到 我自己去过一次游轮呢，我觉得係真係好啱譬如你爸爸妈妈嘅年龄啦，又或者其实一家大细一起去，我都觉得好开心。 因为唔使太辛苦。 係啦，有多嘢睇喎，日日有啲嘢做，同埋呢你俾咗钱就任食任飲嘛。阿爸妈觉得即係阿田哇日日食自助餐一样喎，几开心啊。 好抵㗎喎，咁样真係。 希望佢哋玩得开心啊 ！Teresa 就系妈妈系咪？ 系啊， 系啊，系啊。 咁爸爸有冇叫咩名啊？ 我爸爸冇喎，冇特别英文名喎。 哦， 咁阿爸啦， 阿强啊， 阿 Van 妈 啦，强哥咁啊，系啊，阿 Van 阿 Van 爸 ，Van 爸啦，真系。 咁今个星期日母亲节，你又准备咗啲乜嘢咧？ 都系会过去同佢饮下茶咁样啦。 啊，够噶啦，简简单单开心就够啦。 跟住同佢讲话，买手信翻嚟啊，咁样啦，系咯。 哦，呢个唔使讲啊，佢一定会买啲朱古力俾我个仔嘅。 系俾你个仔啊，系啊，都买俾你嘅，都买俾你嘅。 好啊， 好啦，多谢 多谢晒 Ben 嘅电话， 拜拜。老老实实呢个年纪咧，你可以譬如话见到自己屋企人咧，仲行得走得走去旅行咧。其实你真系最开心噶啦， 感恩啊，直情 系啊，即系你唔好话究竟佢哋去边度几远去玩都好啊，喂，肯出去玩够晒啦！ 你翻上大陆食荔枝啊，我都开心， 都好开心噶咯， 系啊，食完翻嚟三把火点啊， 系啊， 煲凉茶咯咁啊， 系啊，真系好，再听下个听众你系边个？喂， 你好 ，Hello， 你好啊，丰收快活人， 你系边个啊？ 我系刘太， 系你刘 太，你好， 祝你母亲节快乐先。 多谢， 系咯，因为我识你啊，你一叫刘太，一定系做妈妈噶啦，咁啊， 唔系咁样错啊， 唔系呢个， 刘太唔一定系妈妈嚟噶， 结咗婚唔一定要去生小朋友噶嘛， 佢庆祝母亲节， 唔系佢一定系祝佢妈妈， 系啦， 我哋等阿刘太自己帮我哋开股啦，咁样， 好，请讲。 首先祝咗我个女今日17岁生日， 嗱，我估到啦， 你点都唔似我个女17岁咯，把声 听落似7岁，系啦，你把声， 我啊，豪姐话我啊，唔使惊啊，刘太， 个名真系叫刘学噶，佢叫刘学儿， 哦，学儿， 边个学啊嘛？即系学生个学啊，定系真系先学啊？ 学生个学 哦哦哦 ，OK OK， 我系真系同我哋而家谈判嗰个刘学一样添，真系。 OK， 好，刘学儿17岁，系。咁啊，已经系出晒嚟做嘢嘅就可以。 点会啊？17岁啊，中午啊，同阿乐乐咪一样咯。 17岁出嚟做 part time 咯。 系啊，同甜甜个弟弟一样啊，出年考 GSE 啊。 系咯， 咦？你哋心情应该可以交流下咯。 你紧张啲定系个女紧张啲啊？ 佢紧张啲。 系。 嗯。 系啦，所以要平常心。 嗯。 咁佢有冇拍拖啊？ 梗冇啦， 梗系冇啊！哎呀， 佢嘅偶像系佢爹哋啊！ 哇，17岁做得好，系啦，你爹哋 同佢阿爸咁讲就话， 唔系咯，系咪要 佢偶像真系爹哋嚟嘅？ 偶像系啫，你爹咁唔系你爹哋添，佢爹哋即系你老公咧，有咩咁厉害咧？ 吸引咧， 系啦， 诶， 唔系问紧你觉得有咩厉害？你睇你笑到咧个嘴， 好多方面都 OK 啊！ 佢话好多方面都好厉害噶，真系。 唔系，学识方面同埋做人方面都教到阿女咯。 哇，好谦虚， 即系一个好嘅榜样， 系咯，好榜样， 咁好紧要啊，系啊。 但系 我肯定你女女长大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好好嘅人，因为起码佢爸爸一定教识咗佢孝顺咯。一个 family 一个家庭的观念又在度咯， 同埋你应该都是好嘢嚟噶， 希望尽量都教紧咯，因为我自己都好孝顺我妈咪咯，我妈咪90岁咯， 哇， 佢母亲节快乐， 系喎，继续继续，妈妈妈妈点称呼啊？佢叫慧贤啊， 佢个妹系咪叫慧贤雅集？ 系啦，真系慧贤雅集，好靓个名， 系姓个慧贤啊，熟得个贤啊， 哇，更加慧贤添， 保卫屋企， 咪咯，贤啊，熟得正啊， 咁妈妈中意玩啲咩游戏咧？而家？ 妈妈因为呢两年都呢几年中过两次风啊，所以而家行动都不便啦。 更加要打牌，真系更加要打牌。 祝埋我大家姐母亲节快乐先，最紧要，因为佢负责照顾我妈咪，好辛苦。 哦，系啊，真系啊 ，OK。 咁多人探下佢多啲咯，系咯，你得人探下妈妈，探下大家姐多啲。 是啊是啊，我哋经常都会聚会的。 你是不是当年就用这一招傻笑就吸引到你老公的呢？ 都是很小的时候。 是啊， 即你老公 他小的时候你虽然说好似咯。 真是似，我越听越觉得你两个应该都是同一个看同一本天书的。是啦，如何尽早掳掠个男人回来这样。 你咩你 好开心。你开心 你都好开心啊。是啦。 你都好开心好高兴啊。 是啦。 是不是一个女啊？ 一个咋？ 嗯 ，OK， 唔系问下啫，睇下有冇留低错嘅啲咪 对亲家嘅咋？17岁同17岁都对得到 啊！个乐乐几个月啊？乐乐 一个月啫， 冇所谓嘅，几个月 下个月生日噶啦， 系啊， 生几年啊都冇所谓啦。而家咩年代啊？ 最 紧 要咩？乐乐仲系逃唔出佢阿妈个魔掌，呢啲子福成婚嗰啲都搞得掂噶，信我啊！你有心嘅阿田，你俾张 Q 牌佢阿田卖仔噶。 咩仔啊？幼稚你啊！ 攞 Q 牌嚟，攞去同阿乐乐食饭咁样真系。 好啦，祝佢 你新人诶，唔系母亲节快乐啦！ 开心到佢，你想祝我哋新人永结同心咯，已经。 点啊？点啊？ 母亲节快乐， 真系。OK， 好啦，多谢晒。 Thank you， 刘太。 拜拜，刘太。好高兴嘅啲妈妈就。诶， 读两个 facts 先。 啊， 点唱先？ 好啊，好啊。OK， 咁啊，诶。 我呢度咧有阿 Rosita， 我读先啦，咁好唔好 ？Rosita 咧就话好简单嘅啫，三位主持，你哋一定要读出啊，因为我代表住阿潘家咁多个成员咧。 潘家 系啊，诶点唱俾佢哋嘅妈妈听嘅，个妈妈咧叫做 潘高寿， 唔系。劲嘅都靓珍姐，唔系珍姐咁简单。你知电大台嗰啲成日都要多谢珍姐，珍姐噶啦，佢劲过一级，佢叫靓珍姐。 哦，呢个名好好听喎。 系啊，靓珍姐， 潘靓珍姐啊， 冇啊，系都应该 系咯， 系潘啊嘛， 系辛苦晒啊，珍姐凑大我哋啊，几受咗我哋几廿年啊，令到我哋咧可以健健康康长大到咁大咁幸福啊。 嗯， 嚟紧咧潘家又会多个孙噶啦，绝对系阿珍姐嘅福气嚟噶。 哇，好多猪仔猪女啊。 啱啊，阿珍姐你唔好咁辛苦。记住好好享受你喜欢的生活，现在就没有爸爸的日子了，你就做埋母兼父职，帮爸爸享埋他的福，知不知道？ 要了， 以后我们会锡是有五个的，锡住你，总之有我们在这里，你就一定不会孤独了。 OK， 好啊，尹师爷就说了，我和妈妈已经听了风骚快活人20年啦，佢系一个异国新娘，佢系佢一个异国新娘啊，啱啱咧就做咗妈妈，系啊，仔仔咧佢话叫吞吞岩岩七个月大， 吞吞岩岩七个月， 系啦。 诶， 系好得意哦！因为佢话做咗妈妈，更加咧体验到咧做妈妈嘅辛劳啦。 系， 好想同妈妈杰姐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啊！虽然咧佢远在韩国，但系都好成日都好挂住佢噶。哦、想点唱咧梁咏琪嘅无所不在，俾天下所有嘅妈妈听。 系啊， 真 系 无所不在。 系啊，咁要同妈妈讲沙冷靴啦，真系爱你啊！真系呢度有个 Pinky 咧就话啦，系我啊，今年冇人同我庆祝母亲节，因为我女去台湾读书。不过唔紧要，6月1号咧佢就毕业噶啦，到时我会亲自飞去台湾， 哇， 见证佢呢个重要嘅一刻啊！真系祝自己母亲节快乐啊！ 真系威水啊！即系其实阿爸阿妈咧见到个女啊、啲仔啊毕业嘅咧，即系觉得佢哋大个咗另外一个阶段。阿天唔好喊啊！天唔好喊啊！ 天唔好喊啊！ 呢度咧有 Kitty 啊，佢就话咧三位主持你哋好啊！5月8号咧就我朋友杰莹嘅生日，祝佢要生日快乐，事事顺利。星期日咧系母亲节啦，祝天下嘅母亲都要母亲节快乐。 好啦，休息一阵。翻嚟继续听你电话啦，旁边嘅听众麻烦你稍等一阵啊。 薄雾伸出他臂弯，红罗上他的笑眼，理智忐忑开了差，如回南时习惯，闭眼想。休息片刻，你背影闪于我眼，愿望想一起进餐，迎接急升气压，形象冷静似壁画。Oh, oh, oh, oh, 小鹿心乱困。春雨洒，转眼金圈高处挂，你意思总急转弯，如回南时习惯，如雷展开手片刻，难却紧张的节拍，要我冲破几多关，同波不清气压，形象冷静似壁画。心乱狂，细听水花的摇篮， F 黄燕啊，小鹿撞树记啊，电话号码1872388，你系边个 ？Hello， 你好 ，Hello Margaret， 诶 ，Hello， 你好 Margaret， 哎呀，等耐咗，唔好意思，请讲。 系啊，我咧想今个礼拜日咧系母亲节啦，亦都系我生日，咁所以咧我想透过呢个电话咧多谢妈咪，我好善良嘅妈咪，祝佢母亲节快乐。 嗯。 亦都要多谢妈妈喺当年啊嘅日子生咗你出嚟，系咪啊？ 系啊。 啊 ，OK， 生日快乐先啊！ 因为母亲节啦，咁我多谢妈咪啦。咁其实因为亦都系我生日咧，所以我想多谢我爸爸啦，强哥爸爸，好中意养鱼嘅阿哥阿贤，同埋旅游达人基仔，同埋咧我个弟父阿。型银同埋佢只狗啊，彤彤，因为成家人都好锡我啊。 系系系，生日同埋母亲节系咪同一日？你觉得嗰个意义咧，系咪真系好似其实两个节日都系庆祝妈妈咁样？即系 系啊，因为系 啊，我觉得我宁愿系庆祝母亲节多过我自己生日，成日出去玩咯。 唔系因为生日啲人都话等于系爸爸妈妈嗰日最辛苦啦。 啊， 真系从此佢就同你即系面干水湿，供书教学啦。 是啊，爸爸妈妈好锡我，我唔记得个阿妈叫妹姐， 妹姐， 妹姐，咁佢因为爸爸妈妈就好中意耕田嘅，咁佢哋有时会好有心机种啲有机菜攞翻嚟俾我哋食， 哦， 每一棵菜都见到佢哋个心机，逐条虫咁样清，逐条菜，逐条菜去慢慢细心种俾我哋食，我都感激佢哋对我嘅。 佢有妈妈种嘅菜啊， 鸡皮， 系啊，即系你谂下，我哋早几日咪话买嗰啲有机蔬菜咧，有机会系假噶嘛。而家呢个妈妈牌嘅珍珠冇咁真啦，真的爱你咁真啦，系咪？ 咁啊，双重喜悦啦，又生日又母亲节啦，咁啊，祝你有个星期日啦，生日又好，妈妈又好，个个都开心快乐啊， 好冇？ 好啊， 多谢晒你 ，Margaret，thank you， 拜拜。哇，即系唔单止系听妈妈的话。是吃妈妈的菜，真系好啊！ 好啊 ，DMS D 咧就话咧，可唔可以帮我点唱俾佢喺天上嘅妈妈听啊？佢话佢真系好挂住佢。 嗯，系啊，所以大家都要即系孝顺，我哋真系咧唔好即系等到吓后悔啊！到时好，再听听众电话，你系边个 ？Hello，Hello， 希朗， 希朗你好 ，Hello， 希朗，你今年几多岁啊？ 我五岁， 哇，五岁咁大个咯，已经。 系啊，咁你今日打电话俾我哋咧，有啲乜嘢想讲啊？ 祝妈妈母亲节快乐， 哇， 身体健康， 系。 仲有咧， 越大 我讲完啦，系咪啊？ 越大越靓。 喂， 有冇得咁讲？ 希朗， 越嚟越靓。 系妈咪，系咪妈咪叫你打电话嚟噶？ 系 系 啊，希朗啊，你有冇画公仔送俾妈妈？ 有。 你画咗乜嘢啊？ 花 花 花咩颜色噶？ 七彩 颜 色。 哇，七彩啊！ 好缤纷啊！ 好犀利！你数嚟听下边七只颜色。 红橙黄绿青蓝紫。 好嘢！狗哥哥同埋田姐姐都唔识啊，头先 谂住晒人哋啦， 系啊系啊， 系啊， 人哋一百万啦， 佢而家大翻咗就 话有青男子啊， 系咯， 系啊， 咁啊，希朗啊，你可唔可以咧偷偷地咧等你妈妈听唔到嗰阵时咧，你赞妈妈一样嘢得唔得？赞佢一样嘢， 好， 你而家赞佢啊， 系啊， 妈妈煮餸好唔好食？ 有咩叻叻噶佢？ 系 系 系 系，佢最叻就系讲个系字系咪啊？系。 希朗， 希朗， 希朗， 吓， 哦，有想赞妈妈， 有冇只歌可以唱俾妈妈听啊？ 我叫张伟，张伟，张伟， 希朗，有冇啊？ 我是个叉乌肥友， 系咩？ 系咩？ 唱歌仔， 真的爱你， 好啊，唱真的爱你，嚟，今晚 baby， 一，唱， 你唔识唱啊？ 我哋一齐加埋啊， 你一齐唱好唔好啊？ 我扮吉他。好啊，我扮吉他，用音音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你哋呢段 intro 我入唔到噶，我想入歌词嘅话。 系啦，好啦，开始啦。 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 喵喵喵，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我希望妈咪开开心心听啦。 开心。 咁你句句好似我哋咁唱俾妈咪听咯，好唔好啊？ 得唔得啊？ 好， 其实你唱 Happy Birthday 俾你妈妈听，妈妈母亲节都会听得好开心噶啦。 哎、你用绝招希望唱校歌啊？ 我们 真 校歌 未必系绝招啊， 校歌一定识唱噶、啊， 未必噶， 系咪啊？ 五岁啫嘛， 系啊。 希望啊，妈咪叫咩名啊 ？Peggy，Peggy，Peggy， 系啊。咁我哋就祝阿希朗嘅妈咪 Peggy 咧，母亲节快乐啦！ 好啦，拜拜希朗，拜拜。 多谢，好有礼貌喎， 系 啊，好想见下佢真人嗰个样，我觉得系值得搣一搣 嘅 块面。 我都成日叫早晨嘅，你唔话有礼貌嘅。 Hello， 哦，继续点唱吓？ 搭低咗，全场搭低咗。 系啊 ，Kevin 咧就话想点唱俾佢妈妈听啊。佢话虽然咧妈妈身处喺英国，未必听到啊，但系都好想点个唱。佢话旧年咧爸爸咧经历爸爸离世啊，佢话而家咧。在香港咧，亦都过紧一啲好艰难嘅日子啊，令到妈妈好担心。佢好想话俾妈咪知啊，我大个噶啦，妈咪，我会挨得过嘅。希望咧妈妈身体健康，开开心心。我真系好爱佢。佢寻日妈妈咧再次做嫲嫲啦，咁我又再次做大姑妈啦，好想点唱埋俾佢弟夫听，恭喜佢弟夫再次做妈妈啦，恭喜晒。 好呢度咧有泳师啊，佢话母亲节啦，我好想点唱俾咧喺已经喺天堂嘅妈妈听啊。另外咧再点埋俾我大家姐听。多谢佢咁多年咧为我哋兄弟姐妹嘅付出，祝佢要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系好啦，再听个听众电话咧，边个？喂，系咪李太啊？ 喂，系啊， 李 太， 你好啊， Hello， 今晚食乜餸啊？ 三位主持好， 你好你好，你好有咩想点唱啊？李太， 冇嘢，我最近咧就做咗嫲嫲。 哦，恭喜晒，都话冇嘢，好大件事噶噃。 做嫲嫲，你要凑孙喎。 即系同你讲冇乜嘢，赚咗600万咁样一样啫。 冇乜嘢，抱孙啫嘛， 系 啊，因为。吓！我恭祝我个新抱咧，做咗新手妈妈咧， 系 系啦，好辛苦啊！我知道。 咁你会点锡佢啊？ 系啦， 梗系会锡佢啦。 我知道打翻金珠嗰啲啊， 咁啊，第一个孙咧，定系点啊？ 唔系啊，我有一个孙噶啦。 系 嗰阵时我都打个电话嚟噶啦。 系、哦、 你记唔记得有个 partner 咩 ？partner 咁点啊？呢、个系叫咩名啊？呢、這个新 B B。 未改名啊，因为出咗世十几日啫。 O K O K， 真系正咩新鲜滚热辣啊！呢啲真系。 阿奇啦，应该就咩都叫阿奇 B B 啦。 阿奇啦 ，Chucky 阿 Sir 啦。 我就系想恭祝我个新抱啦，我知佢好辛苦。 系。 咁咧就新手妈妈咧系辛苦啲噶啦。 系系系。 你多啲去即系安慰佢 啊， 帮下手咯。 有嘅有嘅，系啊， 系啊， 好咯， 好啦， 系啦， 多谢晒你。 所以我就恭祝晒所有天下父母啦，唔系母亲咧， 系 啊，母亲节快乐咧， 好 啊， 多 谢 你， 阿甜甜你都系啊， 你都系啊，你 母亲节快乐啦，所有妈妈都， 你个新抱都啱啱讲一次嘅母 亲节，就系我而家就系想打电话，佢啱啱做到母亲节快乐啦，就 系 好，真 系 好呢个奶奶真系啊 ，OK， 多谢你打电话， 拜拜。 好啦 ，Eric 咧 ，Eric 咧就话咧，今日系佢同佢老婆 Sandra 咧结婚四周年啊，佢喺度听我哋节目噶，希望可以咧透过点唱咧，表达咧多谢佢，同埋祝佢母亲节快乐啊！ 系啦，我话节目尾声啦，我哋各自都祝自己母亲节快乐啦，系 啊， 阿祖你啊， 好，我冇嘢讲噶啦，碧莲 ，I love you， 母亲节快乐， 我贪心啲，我祝我妈咪啦，我家姐啦，我嫂啦，我奶奶啦，我两个 Auntie 咧好锡我哋，佢个个都好锡我，都祝佢哋母亲节快乐。 系，我都祝我妈妈啦，祝我。外母啦，咁啊母亲节快乐啦！多谢你成日帮我哋咧，就睇住两个孙啦吓，咁亦都顺便都照顾埋我嘅咁样，咁啊食饭啦吓，我哋咧就即系尽在不言中啦吓、 你都要讲多句噶，你要代埋你两个阿 B 啊， 仲要多谢埋佢 啊，梗系啦， 妈妈，我咧画咗玫瑰花俾你啦，爸爸就冇份噶啦，系啦，希望妈妈你都快快乐乐啦吓。 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盲目地发奋，忙忙忙其实自私，奉劝也习惯，有压力要我得志，最可怕是爱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忙极亦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偏要推说等下一次。体质仿似下降，看了正得到是 别要太忙，而影碟都扫光，但从来未看，因有时光。日夜做草的钱都应该够。 古巨基啊，爱得太迟啊，系啊，千祈唔好等到太迟啦吓，有咩就要及时讲，及时做啊，要食嗰餐饭都及时食咗佢。 系啊，礼拜日啊，大家就开开心心啦。阿田，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 大家都母亲节快乐！下个礼拜见， 拜拜。